示威蔓延至西孟加拉邦。较早前，几千名示威者在首都新德里国立伊斯兰大学与警方爆发冲突，警方向示威者发射催泪弹，拘留数十名的示威者，又宣布禁止举行大型集会。示威者投诉遭到警方侮辱和暴打，校长否认有学生死亡的报道，但承认有警察在没有预先通知下进入校园拘捕。公民身份法修正案令到2015年前抵达印度来自巴基斯坦、孟加拉和阿富汗三个国家并信奉六种宗教的非法移民获得公民身份，只有穆斯林除外。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稍后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稍后能见度较低，吹和缓偏东风，晚上风势清劲，同有一两阵微雨。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雨，星期五天气转凉。依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3至4级，后转5级，稍后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以及有几阵微雨，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6级，可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冇风，能见到7公里；东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23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17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8267点，升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92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6，日元109.5，瑞士法郎0.98，澳元0.685，加元1.316，新西兰元0.657，人民币6.998，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1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6.12美元。卖出1476.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达哥，青年人找工同打机一样都要有攻略。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就业辅导、职前培训、工作实习同有薪在职培训。15至24岁副学位或以下的离校青年就可以参加，费用全面，仲有津贴添。有展翅青见，找工不再卡关，即上 yes.labor.gov.hk 睇下啦。完。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or a little bit of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嚟到咧就六点零九分，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啊，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咁啊已经准备好啊，同你哋一齐迎接今天嘅硬仗呢位朋友咧就系白元浩，各位听众早晨啊吓，咁啊室外气温咧就系22度，相对湿度78%嘅，开始今天早上嘅晨光第一线啦， 晨光每日一格。 面对逆境，我哋的而且确系容易意志消沉。人生不如意嘅事情十常八九，但系能够好好控制情绪，理性解决问题，原来先至系自胜之道。你会唔会一遇到问题，遇到一个又一场，一场又一场嘅硬仗，就会觉得气馁，觉得好辛苦？会唔会希望自己喺身边嘅朋友身上边得到更加多嘅正能量？即系攞起心机啊！当你发觉啊，原来大家都有人同你打气嘅，就去攞翻一股嘅正能量，继续咧打一场又一场嘅硬仗。 还有可以逛的街。还有资格谈失败，运气假设有点坏，尚算心里有好歹，财富倒塌如骨牌，临到绝境有血可卖，旧爱也许遭到挫败，失踪了剩我在角落暗自强大，疾病想绑架我，未信我竟然挨得过，就算肉身痛楚，我赎回灵魂，谁为我矗立而奏凯歌，还未到投降的日期，凭着最顽强的士气，破向灾难场地，张开双臂，风浪我承受得起，还未到时辰讲别离，如愿要来回几公里，纵使生命如硬仗，仍输不过自己。在常规队，别继续推说有点累，盛世也好，总会重碎，不紧要，在往日我亦这样无惧，勇自嘲拯救我，遇上了低潮还不错，是我自己太早太遗忘，仍忘掉了挫败，还有很多，还未到投降的日期，凭着最顽强的士气，破向灾难场地，张开双臂，风浪我承受得起，还未到时辰讲别离，如愿要来回几公里，纵使生命如硬仗，仍输不过自己。我未信奉任何道理，明谢你提示我，我有经验对抗自卑，那种滋味那个天地，原来力尽也不会死，还未到投降的日期，凭着那顽强的士气，让我守在原地，不舍不弃，失败我承受得起，还未到时辰讲别离，如愿要来回几公里，也许生命如硬仗，不知吓怕我还是你。 首作品是来自侧田岩像。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昨天跟各位听众讲过就是蒜，其实蒜还有很多不同的品种，或者就是根据颜色去分类，原来都可以的。分别就例如有绿蒜、蓝蒜，还有就是黑蒜。由于蒜含有丰富的多样化合物，而这些化合物彼此的作用令到大蒜的加工食品有时会呈现不同的颜色。大蒜在低温储存的时间，而蒜氨酸就会就慢慢去到增加，经常通常过半年就会拿来做一些譬如是纳白蒜。这种蒜就会呈现绿色的，咁系由于咧就系蒜浸泡喺米醋入边嘅时间啦，细胞死亡之后释出咗咧就系蒜氨酸，呢种嘅酵蒜就会咧就系分解二蒜氨酸以及咧就系蒜氨酸，二蒜氨酸嘅分解物就会同啊氨基酸作用咧而产生咗黄色嘅化合物，而蒜氨酸嘅分解嘅产物就会咧就系同啊二蒜氨酸产生的化合物产生作用，产生了就是另外蓝色的分子，这两种颜色混在一起就会变成绿色了。所以当长时间去到储存或者切开蒜头压碎它的时间，但是又放置在一段时间之后都会产生绿色的大蒜的，但有时相同的反应都会产生蓝色的大蒜，那是因为二蒜氨酸的量不足的缘故。好了，大蒜在60至70度特定的湿度之下放置40日，其中含有果糖和氨基酸就会因为一个叫做梅纳反应彼此结合，产生了高分子的黑色素变成黑色。由于蒜氨酸被高温破坏，不会产生具有蒜味的大蒜素，因此这种黑大蒜是没有蒜味的，实际上还有一些甜味和焦糖味，而且黑蒜含有很多的抗氧化物，是现在可以说是欧美流行的健康食品来的。大蒜当然有很多不同的烹调加工食法，有不喜欢吃大蒜的人都可以品尝到他们那种的营养嘛。不过其实大蒜素因为活性高并不稳定，容易分解以及就转化成为其他的化合物，因此如果你切碎了放置了一段时间才烹调的话，其实蒜味就会走了。很多人认为其实大蒜对健康的好处是来自大蒜素，因为生食大蒜才会有效果，这样说。但是大蒜素就会被胃酸破坏的，吃得太多生蒜其实也都容易伤害口腔、食道和胃。蒜呢本身都是健康的，所以说吃大蒜呢就是并不是 百益而无害的，吃多了对身体某些情况的时间也都是有害的。每一样东西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适可而止才是最重要的。无论是黑色定还是白色的大蒜，实际上你都要适可而止才吃到它的营养。 什么这次都很喧哗，无聊犹如垃圾，那个说我我也会当说谎，要解释等于割据了他。他或尽到什么，其实也不配过度思索，那个唱我我也会当唱歌，那不过妒忌别理他。谁是我谁是我，谁话我需要自责，漂亮的不必找变化，才是我，难道我需要自责？太闷了，不要再想他。天一黑，即刻漂泊，撇脱像你太白，在外面如果在黑心里尽量再白，听得出几多废话，要放下会放下，再练习谁都分析心里尽是空白。走出街边，走进屋，为什么只知道涨贵价，自由原来无价。 这个世界到处妥协太多，有一个始终喜欢我吗？翻开就看，并未读着什么，明白我只为别的思索。这个世界到处怨气太多，那不过现实别离他。谁是我？谁是我？谁话我需要自责？漂亮的不必找便吧。其实我才是我，难道我需要自责？太闷了，不要再想他。天一黑，即刻漂白，撇脱像你太白。在外面如何再黑，心里尽量再白。听得出几多废话，要放下会放下，再练习谁都分。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与温暖日，最高的气温大概26度，稍后能见度去较低，吹和缓的偏东风，晚上风势清劲，以及有一两阵的微雨。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雨的，星期五天气转凉。而家22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0%。 学得多，人生赚得更多，活用传统智慧。 晨光成语百科。 魏晋时期，阮籍咧就系著名嘅竹林七贤之一嚟噶。阿阮生好厉害啊！阮生啊，咁啊，本嚟咧就好有抱负，希望咧就系能够有所作为。佢日日夜夜喺度吟诗作对，出谋献策，希望咧令到自己嘅人生可以不枉此过。佢好有抱负，希望有所作为啦。咁但係迫於呢就係当权者嘅淫威底下，只能够呢就采用一啲明哲保身嘅态度。有陣時佢甚至乎呢就飲好多好多酒，飲到呢就係醉得好犀利。有阵时又会咧，就系由于涉于当权者嘅淫威底下，佢连讲嘢嘅机会都冇。虽然有阵时咧，大家都会称之佢为才子，但系拥有一个精明嘅头脑，就更加令到佢知道自己不应该多言。好多时更加咧就系闩埋道门，然后自己读书，或者纵情于山水之下，高兴嘅时间咧。就可以忘记好多唔开心嘅事情，有阵时甚至乎希望忘记自己嘅存在。呢个咧其实系一个并不是快乐嘅故事，因为主角入边啦，能够叫得做呢一个嘅竹林七贤啊，本身都系非常之有学问，但系竟然间咧，成日都要忘记自己嘅存在，目的就系希望自己能够咧用自己嘅才智，原本系谂住出谋献策，结果就只能够咧就喺度吟诗作对，然后话俾人听自己都系钟情于山水，不理政治，希望明哲保身，话俾人听佢因为。高兴过度，甚至乎咧就唔记得咗好多正经嘅事情，失去咗常态，得意忘形。得意忘形咧，本来咧就解做嘅，因为高兴过度而忘记咗好多唔同嘅事情，失去咗常态。 是一个呢负面的。但原来在这个负面的成语故事背后呢，也都有一些令到我们觉得呢是悲惨的故事。在我们的工作入面或者在我们读书入面，会不会被人都是话过我们太过得意忘形呢？虽然现在有时候人就会觉得得意忘形是因为你做事情的时候呢就太过不专心啊。但是可能也都可以解释呢，就是由于你钟情于某一种的事情，从而荒废了原本的事情。当然我们不希望呢大家抱住这一种的心态翻工翻学，或者在日常处理自己日常生活的时候都不应该抱住这种心态的。比如说得意忘形不是一件开心的事，如果真的被人这样说的时候，都应该想想自己有没有办法可以好好地调节一下，令到自己在集中精神方面或者在表达方面可以做得更加好，令到大家得到大家的认同，也都可以帮大家忙，令到我们的香港做得更加好。要忘记自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不是真的要搞到个个都吟诗作对才能够忘记很多不开心的事情呢？不是的。 想不再回头，又不想错过，想不想自己除了梦，重逢后白发后，又怎知道是恋火是如何烧毁我？假使你仍然认得这个我，不枉我换来这结果。狂怒地任性地为想等你忘清楚，为你疯魔这样错。 一首歌曲来自王菲，忘掉你像忘掉我。先听听六点半钟的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林宝珠报道新闻。旅发局透露，随即夜倒数活动包括有加强版幻彩永香江、大厦楼顶放烟火以及抽奖环节。湾仔会展外墙荧幕将会显示倒数钟，不会举办烟花汇演。旅发局主席彭耀佳说，烟花活动往往吸引大批市民到维港两岸观赏，考虑到近月社会情况，认为公众安全是重要考虑。圣诞节将至，旅发局表示会在本月二十日在中环皇后像广场展出大约十八米高的大型圣诞树。圣诞树的灯光会按照市民服装颜色而变色。警方在深水埗捣破一个怀疑非法赌档，拘捕三男一女，检走三部钓鱼机、少量现金和毒品。深水埗警区特别职务队人员昨晚打击非法赌博，突击搜查深水埗宇宙街261号，捣破一个怀疑非法钓鱼机的赌档，被捕27岁女子亦都涉嫌藏毒，另外两名男子涉嫌外出时没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警方一共检获赌款大约1190元、三部钓鱼机、多张的游戏卡和19粒怀疑是俗称五仔的毒品，所有被捕男女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表示，在油麻地和尖沙咀展开扫黄行动，拘捕25名内地女子。油尖警区特别职务队和油麻地分区特遣队联同入境事务处人员，寻日朝早展开代号烽火的扫黄行动，突击搜查油麻地砵兰街、上海街、西贡街、北海街、庙街、佐敦道、弥敦道以及尖沙咀堪富利士道和金马伦道多个单位和酒店，一共拘捕25名年龄介乎20至38岁、持伤情证的内地女子，涉嫌违反逗留条件。被捕女子现正被扣留调查，稍后将会交由入境事务处跟进。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起访问澳门三日，出席庆祝澳门回归20周年系列活动。央视报道，习近平将会在晏昼抵达澳门，到时习近平会在机场向传媒发表讲话。习近平今日晏昼抵达澳门之后，将会接见行政长官崔世安，星期四会见澳门现届官员以及澳门各界人士，傍晚出席澳门政府的欢迎晚宴和文艺晚会。习近平星期五朝早将会出席庆祝澳门回归20周年大会暨第五届澳门特区政府就职典礼，随后会见澳门新任行政、立法以及司法官员等。另外，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亦都會在星期四率領政府代表團到澳門出席慶祝澳門回歸祖國活動，星期五早上返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稍后能见度较低，吹和缓偏东风，晚上风势清劲，同有一两阵微雨。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雨，星期五天气转凉。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等我下雨提提各位老友记啦，要善用医疗券，记得预先查下有几多结存，好好规划点用。你可以自己或者叫亲友帮手上 hcv.gov.hk， 又或者打2838-0511查询医疗券结存， 仲可以知道预计下年因为超过累积上限而会被取消的金额，同可以用在视光服务的款项有几多，计划一下点善用医疗券呢？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早嘅时间啦，嚟到咧就系6:35，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继续咧都有白俊路喺度陪住你哋一齐咧就起身嘅。出边系22度，咁啊都唔系话几冻啊，咁啊少少凉啫，咁啊相对湿度78%，体感系点咧？咁啊7点之后咧就会打俾阿芭比噶啦。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1-2嘅低水平嘅，今日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咧系。温暖噶，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26度噶。开始今天早上，继续晨光第一线。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香港最担心咧就系最近见到好多传媒不断又报道翻就系有关于系失业啊，或者咧就系有关于旅客嘅数字嘅。11月旅客咧按年大跌56%啊，亦都系沙士以嚟单月最大嘅跌幅。旅发局咧就开始出招咧，就吸引更加多嘅客人啦。社会运动咧咁啊超过半年啦，咁啊访港旅客咧就不断咁去到下跌。11月访港旅客按年大跌56%噶，咁啊由每一日啊200,000人次访港啊跌到咧就系88,000人，创咗咧就系2003年沙士以嚟嘅最大嘅单月跌幅啊！11月嘅跌幅更加比10月嘅44%进一步加剧。咁啊，然而啊，进入12月，咁啊跌幅暂时放缓，至到咧就按年跌足50%。有见近期咧就情况较为缓和啦，咁啊旅发局咧就出招，咁啊推出一个咧就叫做就在香港 （Hong Kong is on） 嘅一个计划噶。咁啊向例如系泰国啦、印尼、菲律宾、印度以及咧就韩国啊5个国家嘅旅客咧就招手啦。推出就是針對他們的優惠試試水溫先，希望吸引他們來到香港旅遊，部分優惠更加適用於香港人，以刺激就是本地的消費。除了就是食肆的優惠，另外也有一些就是主題樂園的門券，就是買一送一的。旅發局的主席他們也就在昨天的時間出席和傳媒就見面了，公布11月的訪港旅客人數的統計。今年啊，截至11月，累计嘅旅客人数咧就5,2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下跌咗10%噶，即系累计少咗咧就500万人次。不过单系11月啊，就已经跌咗56%噶。咁至于咧就系占咗啊，就系、是首11个月啊所减少嘅旅客嘅人次嘅近一半。佢哋表示啊，即系每一日咧由20万人次跌到头先讲过嘅88,000人啦。地区方面啊，所有国家同埋地区嚟香港嘅旅客亦都系有下跌噶。当中11月内地旅客跌咗50%，佢哋话到啊，上个月当中咧，咁啊示威者占据啊中大同埋东铁嘅时间啦，咁啊导致东铁都停驶啦。咁啊最差嗰两个星期跌咗67%，单月跌幅系最大噶。不过由于机票嘅价格啦，同埋酒店嘅房租下跌啦，菲律宾嘅同埋印尼嘅旅客咧，亦都趁机会嚟到香港。两个国家的旅客只是按年少了 10%， 其他的短途旅客仍然是跌了 40% 的，长途旅客就跌了 20%。 下至6月的一些示威爆发以来，来香港的旅客人次的跌幅就逐个月扩大了，相比10月按年下跌了 44%， 11月再扩大去到12个百分点。 由於咧就去年同期啊，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同埋咧就港珠澳大橋通車啦，大批嘅內地旅客咧就湧到嚟香港啊，咁啊推高呢一個嘅基數，因此十一月相比咧就呈現有較大嘅跌幅噶。至於十二月嘅情況，佢哋話到啦，跌幅已經較十一月放緩啦。佢哋話到冇十一月咁差，頭十日跌緊50%嘅啫。佢早前咧亦都就係喺週末嘅時間去過，譬如蘭桂坊啊。话到咧就估计咧人数都跌咗系大概一半噶啦。本港嘅零售额十月按年跌咗24.3%，物价累计咧就跌咗10%。咁啊加上咧就旅客减少啊，对于业界咧可以话双重打击。酒店入住率只系有30%，好嘅咧就有60%啊。咁但系一般都系低于50%噶。房价亦都跌咗10%。要想下啲咩措施呢，就係帮下香港嘅旅游业啦。香港旅游业占咗本地嘅本港本地嘅生产总值 4.8%。而佢哋亦都话到呢，就旅游业界呢就有几十万人嘅。咁现时呢就面对就手停口停嘅局面。我到香港唔可以停，咁佢哋呢就想制造多啲唔同嘅 noise。仲要咧就系谂多啲唔同嘅方法啦，咁啊佢哋有一啲系头先讲过咧，就向5个嘅国家旅客噶推广一啲咧就网上嘅优惠先，咁啊睇下呢啲推广可唔可以咧就试一试水温，令到大家就觉得咦啊香港都系一个好值得嚟嘅地方噃。咁啊记住啦，头先我哋都有提到嘅，有一啲嘅优惠咧，亦都系适用于香港人噶。 聚聚赶赶，高高低低。深呼吸，然后与你执手相随，甜蜜中不再畏高，可这样跟你荡来荡去，无畏无惧，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好，人间的跌宕默默认输，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 时吻到星空，经略之处仍能与你互拥，恐分游戏之中狂跳轻重。 一首歌曲来自陈奕迅《幸福摩天轮》。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 KOL 入边啦，咁啊揾嚟 Queenie 讲下咧，就系一啲化妆，有间婚宴上嘅化妆有啲咩特别嘢咧吓？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头发蓬松，啲衫又衬得唔好，点算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变靓啲，一定帮到你噶。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职场 KOL 入边啊，今日朝头早邀请到咧就系专业化妆美容设计顾问啊 Queenie 嚟到嘅，早晨啊 Queenie，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 已经讲咗两个星期啦，嗱话就话冬天咧系即系结婚唔错嘅几好季节啦，系咪？因为妆啊唔使咁容易溶啦，系咪先？咁啊发型啊， 男士 系啦，又唔塌。即係男士咧就噴少少 hair space 咧，固定咗個髮型，其實都基本上 hold 到好耐嘅啦。好啦，輪到最重要嘅一個人啦，一個身份係咩呢？老爺奶奶，即係姊妹，我哋上個星期都講咗好多有關化妝上面嘅技巧，但係奶奶喎，奶奶個身份啊尊貴啊，係咪？咁但係化妝又唔可以太過搶過呢、這個即係新娘子喎。点算好呢？无论喺着衫啊，定还是奶奶个化妆上面啊，有冇啲咩特别嘅嘢？奶奶系咪一定要 set 到个球？那个头啊，即系好劲，好大嚿咁样？ 都唔一定嘅，但系咧，多数奶奶甚至乎唔记得咗个外母 吓， 系啊， 奶奶外母啦， 系啦、啊，因为佢哋咧啲发型咧都唔使话太过夸张、啊，但系都好中意好高。 系啊，因为咧我哋。晨光第一线有个晨光 morning call 啦、有阵时都会接到嗰啲奶奶啊、外母啊嗰啲电话嘅，佢哋都话准备啲衫准备咗几套噶、 啊， 即系佢哋自己谂住走几场咁啊，好似 走几场噶， 系啊， 我试过有个新娘子个新娘换几多套衫，佢跟住一齐换几多套衫啊， 孖公仔咁样拍住个， 因为都好想靓噶嘛，系咪先啦？我老咗，我第时做奶奶或者外母，我都要系咁 啊。你啊，你本人都系咁啊？ 系啊，都会可能系咁样。不过睇下到时点啦，可能嫌烦又唔会啦， 唔会啦、啊，你咁中意靓， 系啊，跟住咧就见到阿奶奶咧，真系咧但又唔可以话奶奶唔靓，真系身形又好靓，觉得咁，所以佢着咩都好靓。 呢个本身就靠奶奶保养 又系啊，保养得好啊， 做运动啦， 系啊系啊。咁我就想讲咧，因为其实咧奶奶同埋咧做妈咪啦，当日咧其实你都系第二女主角咁滞噶啦。咁、你好多相啊，或者好多朋友亲戚朋友嚟到，都一定同你影相，所以你一定要咧整到自己靓晒嘅。咁点样为之可以整到自己靓咧？都系咧我会建议啦，因为啲可能有啲妈妈或者奶奶好少保养嘅，咁甚至乎成日同我讲咧话吓，我系咁以好似小白咁，我系咁以查下啲嘢就算噶啦，即系会有咁嘅情况嘅。咁咧，但系咧又可以保持啲皮肤咁靓，我就会建议佢哋咧，即系头婚前一个月咧，尽量敷多啲面膜啦，因为始终嗰日都要化一个妆，要顶成。 咁呢、這个新郎同埋新娘就要准备啦，准备多一盒面膜， 系啦， 奶奶同外母， 俾奶奶同埋外母啦，系啦，俾佢哋敷下啦。咁因为咧，佢哋都要靓噶嘛，咁等佢哋个 争好远又敷咗一个月， 真系争好远。因为到你当日上妆咧，因为其实讲紧你都成16个钟噶嘛，结婚嗰日，咁你由朝玩到晚16个钟，其实你中间嘅时候咧，可能有啲咁多时间休息，但你都唔会落咗个妆由头化过噶嘛。咁、你由朝早要襟到夜晚嘅话，你一定要好保湿啦。咁、第二咧就系咧，你个妆要拣啲咩颜色咧？当你上粉嘅时候咧，你要令到佢冇咁容易起啲干纹咧，所以个保湿度要好紧要啦。另外咧，眼影咧就会咧拣翻一啲咧紫紫地嘅颜色。咁、就任何。一个衫啊，或者你嘅即系你衬翻你啲衫啊嘅造型啊，都会适合嘅。咁夜晚咧，我就会建议大家可能加少少闪粉喺个眼盖上面，即系阿奶奶妆。 奶奶如果加闪粉会不会太妖艳啊？ 都唔会嘅， 唔会噶， 少少碎闪嗰啲啦，就唔好太大粒嗰啲闪粉啦，因为太大粒闪粉就好似你话斋会妖艳啦。拣啲碎闪粉咧，银色嘅，咁少少点翻上去咧，咁你就会有啲闪灵灵嘅效果啦。咁同埋咧，我会建议如果奶奶冇戴眼镜嘅话咧， 或者妈妈啦，佢哋化妆系冇戴眼镜嘅话咧，就可以尝试黐下假眼睫毛。 哦， 因为黐咗假眼睫毛， 会唔会唔惯啊？老人家突然间要发现嗰度掩埋掩埋咁样， 都有可能会觉得唔惯，但系望咗佢大概十分钟到，即系都习惯有嗰、那个诶、哦好似有块嘢遮住。 奶奶嗰啲都爱靓唔爱命噶。 系啊，到时唔会噶啦。你话俾佢知，其实咁样好靓嘅时候都会黐噶啦。咁、其实真系靓噶嘛。咁、所以就最好我就会建议大家黐翻双眼皮胶纸，黐翻假眼睫毛，咁啊搽翻紫色浅紫嘅眼影啦。咁夜晚嗰個妝咧，可以加翻少少閃粉喺個眼蓋上面啦。咁、胭脂盡量揀翻一啲類似珠光紅嘅顏色啦。係啦，咁唇膏方面咧，你可以用深紅又可以。咁、如果譬如話接受唔到咁誇張嘅深紅咧，用翻啲桃暗嘅桃粉紅色都可以嘅。 咁髮型點樣好啊？髮型？ 髮型方面咧，如果你短頭髮嘅話咧，就係、抄鬆翻上面啦，盡量就卷攣咗佢，咁先至再 set 翻個頭就會好睇啲咯。即係啲頭髮盡量推高啲咯。 推高啲。點解奶奶一定要推高啲咧？ 因為推高啲嘅時候，整個面型都會瘦咗噶。 哦。 咁同埋咧，因為 假燕姐咁樣行出嚟。 又可以，如果多好似嘉妍姐咁多头发嘅话就可以咯，系、啊，因为嘉妍姐我唔知道佢系咪都系有少少加咗啲，唔知啊，咁佢、如果嗰啲咁高嘅话，咁就唔需要太过高噶啦，即系比起平时起码高翻两 cm 啦个头，咁就会好啲咯。咁点解奶奶或者妈咪嗰啲头发一定要咁样咧？因为大部分老人家啲头发都系软嘅，咁佢软咧，佢唔够挺身嘅，咁我哋要做翻个挺身，你先至够精神噶嘛，咁就做啦。但系如果放翻啲长头发嘅奶奶或者妈咪嘅话咧，就建议佢哋扎翻髻咯。 哦，扎翻髻 系啦，个髻咧就唔好正正中间喺度摆喺后面个低髻啦。如果咁样望出嚟咧，成个马姐咁样， 咁啊唔好啦，又唔好事啦， 系啦就唔好啦，系啦， 亲泥咁得唔得？亲泥。两个小笼包嘅头壳顶嗰度， 都唔得，呢个都系觉得头后生得滞呢个，要有翻个尊严喺度。咁所以咧就会建议两边留翻啲头发就乱乱地啦。咁我建议个髻就侧侧地嘅。咁侧放嘅时候咧，其实你影相 应该一个定两个， 一个就得，一个侧边咁样咯，将啲头发拨埋侧边。咁长头发嘅呢个 望住佢咁样嘛， 又唔想望噶啦，笨少少边啊，咁已经整到个好靓嘅髻，松松地嘅，咁就现代。啲咯，即系就唔好太过整齐，即系奶奶个发型都唔建议太整齐。 染头发使唔使又染一染啊？ 要染头发， 要染 嘅系啦，要染头发。咁染头发方面可以拣翻红色咯， 红色 即系暗红嗰啲 哦， 系啊，好靓噶。咁同埋咧，我就想讲咧，有少少嘢一定要你 set 完头之后咧，奶奶或者妈咪都要加翻少少闪粉， 闪粉喺个 头发上， 头发上边 系啦。加翻少少閃粉， 有冇話閃粉係要咩顏色？偏向咩顏色嘅閃粉？ 銀色會好啲。 銀色 係啦，銀色閃粉。 點解咧？點解咧？即係 彩色又覺得好 party 個感覺，銀色就覺得 高貴。 係啦，高貴，甚至乎你換任何一套衫，你都襯到嘛。 Spotlight 打落去嘅時候，個頭閃下閃下閃下閃下。 係啊，啲 auntie 最中意都係閃閃地嘅啦。因為閃嘅時候，感覺上個髮型就會新潮啲。同埋因為媽媽啲頭。就算好少接受到染深红色嘅话咧，多数就咁即系好简单嗰啲深啡或者深黑色噶嘛。咁你深黑色嘅时候，某程度系冇层次噶。咁你落咗啲闪粉之后，你就望出嚟好有层次噶。 哦， 呢个就少少嘅 tips。 少少嘅闪粉 系啦，点解要落闪粉？ 喷定系 点 啊？嗰啲闪粉其实系 有支装喷嘅，有得买嘅，支装有得买喷啦，或者一盎闪粉，你亦都可以攞个扫点啊之后。瞪落个头度都得， 咁啊，大家识随转变啦，呢个就总之闪下去啦，好唔好？ 闪下去， 好，唔该晒 Kenny， 拜拜， 拜拜。 哇，个头闪下，闪下，闪下，闪下，系啊，头先话咗，加埋啲 spotlight 喺度，哇，继续闪下，闪下，闪下，闪下，个婚礼几靓，系咪？不过最紧要咧，除咗化个靓妆、识个靓头之外咧，顾住。开心甜蜜的心情是最重要的。 春暖的花开带走冬天的感伤，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 在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着他，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Yes I do。 听我说，手牵手 歌歌陶喆加上蔡依林， 今 天你要嫁给我。好，快脆咧，时间会去到七点钟噶吓。呢、这个时候先听听咧，就系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啦。啊，分途广播啦吓，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嘅。话完好啦，同埋晨光第一线中文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继续陪住你啊，转头去到咧就系十点钟，我哋转头再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冲破劫路，只盼上海。 因为一个电视选秀节目而诞生的男团 Mirror 可以说在香港来计是近年一对很劲的人气组合来的，他们去到哪里都会有很多 fans 去追随着他们，不经不觉原来他们已经出道一年了。 始终都自我，挫折中行过，尚有点忘我。 It's still me but not me, evolve from reflection. Take my hand, come with me, fly away, away from the bad old days. 继之前嘅一秒间 ASAP 破镜之后，揾到有今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亦都系 Mirror 嘅第四首嘅派台歌 Reflection。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里国立伊斯兰大学和警方爆发冲突，警察向示威者发射催泪弹，拘留几十名的示威者，又宣布禁止举行大型集会。示威者投诉遭到警方侮辱和暴打，校长否认有学生死亡的报道，但承认有警察在没有预先通知下进入校园拘捕。公民身份法修正案令到2015年前抵达印度、来自巴基斯坦、孟加拉以及阿富汗三个国家并信奉六种宗教的非法移民获得公民身份，只有穆斯林除外。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将会在今日稍后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稍后能见度较低，吹和缓偏东风，晚上风势清劲，同一两阵的微雨。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雨，星期五天气转凉。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十二月了，等他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啊。 我是2000靓歌再重聚的 Albert Arnold 瑞强，在这么冷的天气最好呢就是听 Brothers Four 的 Seven Devils。 I may not have a mansion, I haven't any land, not even a paper dollar to crinkle My hand, 他们是四个暖男，把声音呢又醇厚又温暖，真是暖上加暖再加暖。目的呢是想你在当下一个这么不一样的香港东人，用歌表达和送上一丝温暖和安慰，就好像朋友间的一个拥抱，送给你七朵水仙花。 Oh, 7 golden daffodils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的 我听日约咗人去集会冇时间陪你啦 咦新闻报道话那个是非法集会出席的人都有机会被控非法集结你不知道吗仲有而家呢啲活动成日都演变成暴力冲突甚至周围纵火同刑事毁坏搞到香港立立乱你同你啲朋友都唔好去唔好助长暴力我哋先可以快啲过返啲平静安乐嘅日子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今个星期会出现嘅有 庄正 如果而家世界上俾一样嘢你咁你嚟想攞新人奖定係想成为路飞呢 梗成路飞啦 连奖都唔要啦 呢个冇得比㗎呢、這个如果真係做到佢㗎梗係最好啦 点 仔嘅 主 角喎、 啊，哇，得咁少嘅唔够喉喎。仲有，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Dixon、施培、阿乐、莫莉， 记住收听啦。 考察下个地形，究竟适唔适合用流动工作台呢 啊，呢度咧平坦坚实，冇梯级，一马平川，可以用。 但系如果太过一马平川嘅话，个流动工作台会唔会一去冇回头噶？ 唔使惊，就算几一马平川都好啦，只要你锁紧流动工作台嘅滑轮，咁就唔惊佢喐嚟喐去啦。 咁要留意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正安短剧》，嘉宾有佢。 离地工作要小心，跟足守则要认真。我系 Ophelia 苏慧欣。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 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啊，朝早7:09嘅时间啦，咁啊扭开心机又继续听紧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啊，除咗有我之外啦，仲有阿 O 喺度啊。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哇，今年真系过得好快，话咁快12月18日咯，即系时 间不嬲都唔等人 嘅。系啦，仲有几日咧就圣诞节啦，咁啊圣诞节包含好多嘢嘅。咁你啊嗰啲平安夜啊、拆礼物日啊、圣诞节正。日啊，跟住整一两整咧就做冬啦，啊冬至饭，理论上做冬咧就系 几时做冬啊？ 我系好，我妈咪就同我讲，嗱，我妈咪同我讲啊，我哋今年咧就做正日啦，咁啊礼拜六系做冬，佢系咁讲啊吓， 即系嚟紧呢个礼拜六啊。 我媽咪係咁同我講啊，咁、哦、大家 fact check 一下，究竟係咪即係做冬嘅日子咧，係禮拜六啊，定還是禮拜日啦、啊嗯？都雖不中亦不願意啦。咁有啲朋友做冬就褪前幾日做嘅，因為有兩家冬啦。咩叫兩家冬？可能你自己屋企人啊食一餐飯，咁啊外父外母嗰邊又再食一餐飯。 哦，冬至係22日啊！ 哦，22日 係啊，22日，即係星期日嚟嘅。 哦，星期日，我早咗一日做冬，即係我早咗一日。但如果計翻嗰啲農曆嗰啲咧？ 农历咪22日， 嗰啲时间啊，即系嗰啲指示某事， 哇，你计埋噶，唔懂啦， 讲下笑啫，系唔好咁认真。之后做啊，做冬个原意好简单嘅啫， 聚埋一齐食饭啦， 系啦，一家人食餐饭， 中意嘅同朋友做冬又得噶， 朋友好少做冬啊， 系咩？ 都有嘅喎，我都 你都有嘅， 我都有嗰陣時。 朋友就通常唔會用做東呢個名目啦，就會話喂，大家出嚟打邊爐，好耐冇聚過咁樣，即係就未必會用做東呢個名義。做東就通常大家都係屋企嘢啦，即係有個屋企嘅元素喺當中嘅。咁啊，做東都有啲朋友選擇早幾日做嘅意思咧，就係啲餸又可能會平啲， 平啲 又唔使喺街市嗰度咧。喂，你等個師傅可能叫做幫你整隻雞咁都可能要等。等半個鐘，咁但係如果你 湯蟹都要排隊，你知唔知啊？ 係啊，嗰啲全部，同埋你靚啲嘅海鮮，可能呢兩日又會好啲。嗱，唔知道，同大家巡一巡邏個街市行情先，因為我都係禮拜五六先做冬啊嚇，咁啊睇下今年哇做冬啲餸貴唔貴啊？每年咧嗰啲新聞咧都會有呢啲特寫嘅，係啊，咁 我都覺得幾好睇嘅呢啲，即係街市行情指數 幾好啊嚇，咁啊有機會同大家跟進一下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一讲到咧街市行情指数呢句嘅时候咧，我见到 Sammy 戚戚嘴喺度笑， 梗系啦。 点解咧？ 要买餸煲汤噶嘛？ 你会煲汤？你边会 噶、 啊？ 煲汤已经系算系最简单啊嘛，乜嘢都系掟晒落去啲水嗰煲。 唔系噶，要飞水嘅，你知唔知啊？ 我都明，咁你飞一飞，系咪都系最后尾都系咁样去咯？ 即系你会飞水嘅？ 啊会啊，猪肉啊嘛。 系、哦、啊系啊系啊系啊。 好，讲翻认真嘢先，因为呢个真系好紧要啊。 即刻讲先交通。 窝打老道天桥啊，去沙田方向近住太子道西有交通意外，而家系全线封闭啊，去沙田方向。 窝打路道去沙田， 系啊系啊，窝打路道天桥啊，去沙田方向啊， 即系我哋下低嗰度， 系啊，近住太子道西嗰度系有交通意外，系全线封闭嘅。咁啊，暂时而家龙尾去到亚街老街啦，阵间繁忙时间咧就会相信更加长啦。咁啊，暂时揸车嘅朋友听到嘅话，睇下可唔可以改道行驶啦。咁、另外北大屿山公路之前咧去九龙方向，近住小濠湾慢线都曾经有意外嘅，不过清咗啦。咁而家一大车多。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小濠湾慢线解封噶啦。咁啊，港铁方面咧，大学站都仲系关闭嘅，个别车站嘅出入口咧仍然系暂时关闭。轻铁方面，除咗751、751P、614同埋614P 线之外咧，所有轻铁嘅路线就已经回复正常路线啦。咁啊，隧道方面咧，而家咧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咧，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嘅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去到果栏。 咁啊 ，Sammy 几时做冬啊？今年 我同屋企人未倾、啊， 未沟通系咪？ 系啊，不过咧，反而系我想讲一样可能大家都忽略咗嘅嘢啊。 系， 因为谂起讲起做冬咧，我就谂起大家可能忽略咗。社區倫理關係係咪好似我哋做咩拉到咁遠啊？大家即係諗一諗咧，前排先至區議會選舉啦，咁如火如荼啦，咁啊唔關政件事嘅，無論你有冇投票咧，其實好似大家都。唔會，即係你諗翻啦，同埋特別係呢排我同多咗啲即係司機大哥傾偈啦，或者有時吹水，因為我就會話，點啊，投得開唔開心啊，係咪關注咗？即係但係重點就係、是、 關倫理咩事咧？ 關咁，因為大家你會唔會之前關心社會啊？唔係、 啊、 關心個社區啊？ 會啊， 真係噶， 係啊。 有時候咧，我有時問身邊嘅朋友咧， 我做啲大埔，我覺得自己係大埔血嚟㗎呢啲， 係咩？ 係啊，你唔會㗎？ 係啊，我以前係我慈雲山區啊，但係咧我喺嗰個啲社交網絡平台咧，就反而見唔到好似其他區嗰、那個嗰啲群組咁活躍，咁、有時都會話，哎呀， 即係你覺得慈雲山區唔嗰啲唔夠活躍， 少少好少少，我上網睇過咁樣， 因為我自己覺得大埔嗰啲群組好。好活跃噶， 系啊， 好活跃 到啊，咁所以有时我先至，但系以前嚟讲咧。如果唔係今次區議會選舉咧，我都覺得自己唔會覺醒啊，因為我係 覺醒， 唔係認真嘅，係因為無啦啦有個朋友咁佢就去選啦，咁佢又講話佢係素人嚟嘅，咁啊邊區唔講啦，但係佢就話唔夠人幫手啊，咁啊要人幫手，咁啊佢嗰邊係老人區嚟嘅，我幫完先知原來嚇、原來助選團可以自發噶咁樣，咁跟住咧原來。系咯，就系、是、可以自发咯。而我以前咧觉得，区议会或者社区对我嚟讲系好遥远啊。系啦，只系一个我屋企即系嗰个区份， 唔系噶。你 瞓觉， 你肯 出去做， 你肯行前一步，你肯企出嚟咧， 其實你就已經可以企出嚟噶啦。 但係我發現我同輩咧都好多都會係真係陌生人咁樣啦，即係諗翻起以前其實都會中意啲七十二家房客嗰種咧、如果你諗得誇張少少，但係你諗翻而家可能大家都會閂曬木門啊，冇乜溝通啊。即係頭先你講起冬至嘅話，我就會諗起而家咁多獨居老人咧、其實有時候你多啲主動問下隔離屋，喂食咗飯未啊？哇好凍啊，著多兩件衫啊！其實我諗有時嗰啲老人家都會好開心， 真係㗎，係啊， 同埋我哋要多啲去對社區發揮嘅想像空間咯，即係可以同多啲呢個係認真嘅，因為我哋。我至少如我有一个我咁样諗呢，我諗有好多人都会咁諗、而我觉得今次区议会选举嘅结果呢，係我觉得如果你可以投入多啲啦、尤其是咁多素人啦，你冇可能将所有嘅希望或者你所有要求投放喺一个人度嘛，佢、只係一个区议员喎，咁佢资源又唔多呢，好多时候你行多一步帮多手啊，其实我都系呢区㗎，我都可以幫手的，我監察你都得的，咁樣即係唔需要話正嘅問題，而係你都可以監察佢噶。你睇下佢做乜都好啊，好過佢神隱而你唔知道咁樣。 哦，明白明白，好啦。 都好多活動搞噶，大家多啲想像啦。 都有好多譬如聖誕節嘅 idea 可以俾你，如果你想多啲投入社區，你又識音樂係咪？彈琴嘅係咪？咁可以俾多啲機會你啦，係咪？ 好啊， 傾住咁多先啦。 聖誕節快樂！ 聖誕節快樂，係再過幾日再講啦。咁天氣方面再問下 Barbie 啦。早晨啊 ，Barbie。 早晨 ，Barbie。 小白早晨啊， 系早晨啊，出边嘅天气点啊？ 喂，其实今日咧，我觉得咧就真系有少少 暖啊， 暖啊，因为咧我自己今朝出街嘅时候咧，我初初都谂啦，会唔会都有少少清凉咧咁？咁但系咧，我出到嚟咧，我就觉得咧系有少少真系你 feel 到啲空气咧就唔系热嘅，咁但系即系未去到话好热嗰种感觉，但系因为由于咧云咧都多啊，咁而且咧云咧就同琴日有少少相似啦，都系咧一层层咁样啦，咁啊只系得少少阳光咧喺云缝之中咧透出嚟啊，咁所以咧其实咧依一个天色咧都系阴阴暗暗咁样噶，咁啊冇乜光咧，可能晏啲会好啲啦，我相信，但系呢个中暑咧就真系咧冇乜阳光啊，咁所以咧其实同埋我觉得咧好似好潮湿嗰种感觉，我唔知点解今日咧一出门口嘅时候咧，觉得似春天多过似呢、這个即系冬天啦。咁所以咧就觉得嗰种感觉咧系有少少怪嘅，同埋咧有少少立立地咯。咁啊，所以咧就唔知道到底系咩原因咧会有呢一种感觉啦。咁咁、我暂时都未睇数字上或者系天文台嘅一啲数据啦吓。咁但系呢个就体感同埋自己行出室外嘅一个感觉嚟嘅。咁啊，见到今日咧都醒目嘅。咁我而家喺沙田区啦。咁啊，沙田咧即系同我同一个体感嘅人咧，我见到我头先见到三个人着短袖衫，咁、所以我觉得咧， 我寻日都着短袖衫啊，后屘即系下昼嘅时候换翻，系啊，系系真 系，因为我估咧中午可能都会更加温暖啊，咁所以大家即系进可攻退可守都不失为一个好嘅方法啊， 进可攻退可守啊，好啦，唔该晒你 ，Barbie， 咁啊快啲翻嚟做节目，唔好行咁快，唔系出汗吓。 好啦， 唔该晒，拜拜。咁啊，天气方面咧，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温暖嘅，最高嘅气温咧，真系 Barbie 讲得啱啊，热热地又少少去到26度啊吓，稍后能见度咧会较低，咁啊吹和缓嘅偏东风，晚上风势清劲，以及咧有一两阵嘅微雨噶，展望啊，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雨，咁啊星期五咧。天氣又轉涼啦，即係而家呢一個咧，即係有少少回係一回南嘅感覺咧，就係因為濕咗少少啦。嗱，而家相對濕度77%嘅，氣温咧就係22度嘅，咁可能因為咁，大家體感上面咧會覺得咧就係暖咗啲啊，濕咗啲咁樣啦嚇。好啦，呢個時候早上啊，先聽聽咧就係中醫師啦，晨光大學嘅。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歡迎嚟到晨光大學。 星期三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电话旁边咧就有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 Victor 啦。早晨啊 ，Victor。 系各位早晨。 嗱，我记得咧之前咧 Victor 都同我哋介绍过天灸啦。咁近嚟咧，因为入冬开始咧，大家都开始想补身啊。唔知道咧会唔会咧天灸都帮到手咧？ 都 OK 噶，因为其实咧我哋话咧冬天嘅时候咧。都是一个比较好的补身的时机来的。咁另外呢天灸我们一年呢一般就会做两次的。即是一般就是夏天做同埋冬天做的。咁夏天嗰次呢我们就叫三伏贴啦。就之前我们都同大家讲过的。 咁其實咧就冬天嘅時候，一般我哋就會喺個冬天嘅三九天嘅時候咧，就做呢個天灸嘅。 嗯， 咁三九天Barbie 唔知你知唔知係幾時咧？ 我記得咧以前咧阿 Victor 同我哋介紹過嘅時候咧，就係三伏天啊嘛。咁今次會唔會都係就快就三九天啊？因為都話曬就係冬至咯。 系啦，冇错。其实咧，三九天嘅开始就系冬至开始，就系三九天。咁、我哋传统嘅中医咧，我哋觉得咧，如果要调理身体咧，你本身又冇乜特别问题嘅，咁要调理身体或者要补气啊、补阳气嘅时候咧，最好就喺最热又或者最冻嘅时候去处理啦。咁三伏天就系最热嘅时候。 嗯。 咁咧，三九天就系一年最冻嘅时候。 哦。系啦，咁有冇话咧？其实有啲乜嘢嘅病症啊嘅人咧，系最适合喺呢个时候开始调理自己身体嘅咧？ 咁天灸佢适应嘅对象都好多嘅、 嗯， 因为天灸佢本身咧就系用啲药去刺激个穴位，达到呢个保健嘅效果或者医病嘅效果啦。咁所以咧唔同嘅穴位佢就有唔同嘅效果，效果比较好嘅咧，一般就系啲呼吸系统嘅疾病， 嗯， 譬如话哮喘啊、鼻敏感啊。敏感咳啊，或者啲容易感冒嘅病人，呢、啲就最多见。咁当然啦，我哋有啲痛症啊，类风湿关节炎啊，或者腰痛啊，肠胃唔好啊，容易吐泻啊，肚痛啊，或者啲甚至乎啲妇科嘅，例如痛经啊、月经不调啊、四肢冻啊，其实都有唔错嘅效果嘅。 咁我头先咧讲咗好多都几常见都市人会有嘅一啲病征啦，好人好者完全冇病冇痛嘅话咧，可唔可以都做下天灸嚟调理啊，或者系补身噶咧？ 其实咧就可以嘅、 嗯， 因为我哋嗰个刺激个穴位咧，就一般咧就有达到呢个补益阳气啦，增强呢个免疫系统嘅效果嘅。 嗯， 系啦，咁就系、是如果你想身体好啲嘅，其实你都可以做下嘅。咁、那个穴位就可能会有少少唔同啦。 咁但系咧，一般咧，如果做呢一类嘅天灸治疗咧，大概花几多时间，或者会唔会需要咧？个频密程度或者个次数上面咧系点样嘅咧？ 嗯，咁其实就同之前个三伏天灸其实都差唔多嘅。咁一般咧，我哋就 系 话，如果你本身譬如你有鼻敏感嘅， 嗯， 咁你想试一试呢个疗法，一般咧我哋就话一个疗程系三年。 三年啊？ 系， 哇， 都有啲耐下，不过 但系三年系净系即系适逢住呢一啲嘅三伏天啦、三九天嘅时候先至去做啊，定还是真系 keep 住全年都要去做噶？ 冬天做三次，夏天做三次啦，系、 哦、 啦，又或者你拣即系如果你冬天做就keep 住三年都系冬天做， 嗯， 系啦，咁咧就系因为你一年先做一次啫嘛。咁所以你做一次未必见到效果， 嗯、 所以连续做三次，咁你先见到个效果。如果你连续做三次都效果唔系咁好嘅话咧，我哋就建议你可能呢个方法对你唔系咁有帮助啦。咁你可能要食中药啊，或者真系去针灸咁咯。 嗯，嗱，好多时咧，现代人咧，我谂最常见嘅就系咧，可能冬天同埋夏天咧，都只能够系焗住喺啲冷气房啊。咁咧，曾经我都听过有朋友讲话咧，其实长期处于一啲咧密闭式嘅空间咧，都会影响你自己本身嘅身体机能运作噶。我唔知呢一个讲法系咪真嘅咧？ 系噶，因为其实咧，你本身你喺冷气嗰度，其实就冻噶嘛。咁你其实你阳气就冇得舒展啊，咁你阴阳就会失调咯，所以就好多而家都市病其实就系可能坐得多，咁又喐得少，咁又吹冷气，同埋中意饮冻嘢，咁就好容易出现各种譬如话一啲经痛啊，或者可能手脚冰冻啊，甚至乎真系好容易敏感啊，容易咳啊，感冒好难好啊咁嘅情况咯。 嗯，咁即系话咧呢一啲嘅症状，即系虽然系话一啲空间或者系生活习惯所引起啦，咁睇嚟天灸都应该帮到手。 系噶，所以而家其实越嚟越多人重视健康嗰啲都开始会试一试天灸咯，因为天灸佢唔使真系吉落去，唔使真系痛啊嘛，佢真系黐药啫嘛。 嗯， 系啊，所以个接受程度甚至乎小朋友都可以做咯。 系 啦，就多咗人接受啦。 嗯，我印象中咧，记得上一次三伏天，即系夏天嘅时候咧，好似唔单止系啲敏感或者系呼吸道嘅疾病嘅人啱做嘅，好似肠胃问题都得嘅，系咪噶？ 系啊，头先我哋有讲过啦，因为其实唔同嘅穴位，佢就达到唔同嘅效果。 系 啦，咁有啲肠胃穴位咧，其实就你贴啲药咧就会帮到佢咯。 嗯，嗱，有冇啲咩常见嘅肠胃问题嘅人系比较适合做天灸，而个疗效系会比较显著啲嘅咧？ 咁我哋就一般就虚寒症嘅病人就比较啱啦， 嗯， 即係譬如话即係容易肚痛啊，或者肚泻啊， 系啦，咁可能有啲甚至乎系饮少少冻嘢，佢都会出现呢个吐泻嘅情况啦。咁、我哋就话你针对翻脾胃嘅穴位，咁就可以达到呢个健脾啊、去湿啊咁嘅效果啦。咁你强壮嘅脾胃，咁你消化系统又好啲，咁好多啲脾胃病都可以帮到手咯。 系啦，嗱，我记得咧，即系之前三伏天咧都系有三个特定嘅日子啦。咁今次三九天系咪都有三个特定日子咧？嗱，头先阿 Victor 就讲咗话冬至嗰一日咧，即系12月22号咧就系其中一日啦。咁另外嗰两日又点啊？ 其实咧就我哋。12月22号啦，就是、冬至嗰日咧，就系、是、三九天开始啦。 系， 咁我哋就会一般咧就会即系喺即系做三次噶嘛。 系， 咁就12月31号就系二九啦。 系， 咁嚟紧嘅下年嘅1月9号就系三九啦。 系， 系啦，咁一般咧我哋都会可能有啲疗效。有些人想加强疗效的，那我们都会再做多一次，就1月18号。 嗯， 是啦。那但是因为可能有时候譬如22号是礼拜日来的嘛， 嗯， 那可能病人就可能不方便来，或者诊所都没开，那又有些诊所会特登开给病人啦。所以呢就一般呢我们为了增加这个方便性呢，我们一般都会提供可能前后三日咁嘅情況去俾病人做嘅，就唔係一定係話一定要即係固定一定係廿二號做，咁又唔係嘅。咁前後三日做咧都可以嘅，係啦，咁都唔會話影響個療效嘅。 嗯，咁但係都係隔翻咁多日先做啦，係嘛？即係唔會話譬如今次同下次係隔七日，咁然後再下一次咧，因為有時間啦，咁就隔翻四日啦，咁即係就唔係咁嘅。 一般我哋就少啲咁做啦，因為我哋都想跟翻個節氣去做，咁希望有個中醫覺得天日合。日嘛，天同埋人有个一个 connection 咁，系啦， 即系有规律地去做啦。嗱，咁我知道咧，坊间都有好多唔同咧去做天灸治疗嘅一啲地方啦。咁啊 ，Victor 不如都俾啲 tips 我哋啊，有冇啲咩特别嘅事项咧？如果真系要去做天灸嘅时候咧，大家要注意嘅咧？ 咁天灸虽然话佢系黐喺皮肤上边，就冇乜大嘅副作用啦，又或者冇侵入性啦。咁但系咧，因为佢始终咧，佢系用啲药咧刺激个皮肤同埋个穴位嘅，所以咧本身咧黐完之后咧多多少少都会有啲红啊、痕嘅一个情况啦。咁如果你本身皮肤已经系破损嘅，或者有啲伤口嘅，咁唔应该黐啦。就可能就要停一停啦。咁当然啦，因为呢个系一个保健医病嘅方法，但系如果你本身有啲急性病，即系譬如话发烧啊、喉咙痛啊、或者肠胃炎啊。咁我哋都唔建议贴啦，因为你医咗感冒啊，医咗呢个肠胃炎啊，我哋先建议你再黐呢个天灸咯。 嗯， 咁一般咧就因为佢始终系刺激性嘅有啲药啦，就唔可以黐太耐嘅。 嗯， 一般就大人就1至2个钟啦，小朋友就可能半个钟至1个钟啦。 嗯， 咁但系咧视乎翻个诊所用嘅药嘅多与少啦，同埋嗰个药嘅成分，咁所以有啲药咧。佢就刺激性少啲嘅，咁就可以黐耐啲啦。咁所以都系要跟翻你个医师叫你嘅黐嘅时间咯，唔好贪心啦。因为有啲人觉得黐1-2个钟啊，即系好似有啲少啊，就黐耐啲， 好似好唔抵噶嘛。 系啦系啦，咁反而咧就会令到呢个皮肤敏感，就出现呢个水泡啊，或者真系皮肤破损嘅情况。 咁啊，万一真系有呢啲情况嘅话咧，自己都系啦，去揾翻啲专业嘅人士啦，揾翻自己嘅医生咧去求医啦。记得啦，唔好贪时间耐啦吓，跟足医生嘅指示咧，咁啊先对自己健康系最有益嘅。再一次唔该晒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我哋下次再倾过啊。 好，拜 拜。 拜 拜。 晨光大学， 星期一至五， 朝早6至10，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 敢作敢变。 新闻温度22度，相对湿度78%。啊，呢个时候咧，先听听7:30嘅新闻简报同埋交通消息，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起访问澳门三日，出席庆祝澳门回归20周年系列活动。央视报道，习近平将会在下午抵达澳门，到时习近平会在机场向传媒发表讲话。 习近平今日下午抵达澳门之后，将会接见行政长官崔世安，星期四会见澳门现届官员和澳门各界人士，傍晚出席澳门政府的欢迎晚宴和文艺晚会。习近平星期五上午将会出席庆祝澳门回归20周年大会暨第五届澳门特区政府就职典礼，随后会见澳门新任行政、立法和司法官员等。另外，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亦都会在星期四率领政府代表团到澳门出席庆祝澳门回归祖国活动，星期五的早上返港。十一月访港旅客人次大约260万，即是每日大约有88000人次访港，数字较去年同期下跌56%，按年跌幅是自2003年同期以来最差。旅发局话，早前中大同理大事件期间，港铁服务受到影响，其中有几日内地访港旅客数字同去年同期比较下跌60%，并且一度跌至67%。不过去年同期每日客量大约有200000人次，是基于当时有大型基建启用，包括高铁同港珠澳大桥等。按访港旅客人数计算，跌幅并没有跌破2003年四五月沙士的时候每日大约10000多访港旅客的人次。圣诞假期将至，旅发局预料访港旅客数字将会稍为放缓，但是今个月的头十日旅客跌幅较去年同期下跌大约50%。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稍后能见度较低，吹和缓偏东风，晚上风势清劲，同有一两阵微雨。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雨，星期五天气转凉。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系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一单啦，全线封闭嘅交通意外啦。咁就系窝打路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啦。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桥面咧就系全线封闭嘅，桥面全线封闭。窝打路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太子道西，由于有交通意外啦，桥面就全线封闭。咁不过桥底啦，即系地面嗰度咧，就系冇封路嘅。龙尾而家咧已经去到红磡警署啦。揸车嘅朋友咧，呢段时间睇下可唔可以改道行驶啦。窝打路道天桥去沙田方向，太子道西咧就有交通意外，桥面就全线封闭，咁影响到挤塞嘅。龙尾去到红磡警署。隧道方面，立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咧，而家龙尾就去到彩云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联合道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都系慢流嘅。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咁最后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冬至食乜餸？全家会起 哄。 师兄祠堂节目主持。 如果要揀一味全家都啱食嘅餸，一於揀白切雞啦。 點解呢？ 過時過節就一定要有雞食㗎。你又鍾意食雞髀，我鍾意食雞胸，咁咪唔使爭囉。 阿一，你做咩唔出聲呢？ 哦，我都鍾意食雞呀。 雞咩呀？ 雞蛋仔。 香港電台第二台民政事務局家庭議會， 請你做冬，早啲返屋企。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仔安琪。咁我觉得咧，李志刚对自己要求好高嘅人嚟嘅。你睇下佢 keep 得个身形，亦都咧，我系好开心。佢每一次同我做访问咧，好打开个心啦，去听我讲。因为好多时做访问一定系有沟通嘅，佢真系听你讲嘢，然之后佢系分享翻佢自己嘅感受啊，佢嘅睇法啊，系一个好好嘅节目主持人。我亦都好中意佢嘅节目啦。当然，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今晚唱苏动音乐，苏动梁咏琪。 我成日都觉得每一日都可以情人节，每一个晚上都可以平安夜。其实你平时回到家都是一个得到平安的地方。因为首歌我最喜欢的一句就是感情填平白天的不安的一句。有时回到家你有家人的安慰，其实可以填平你白天所有的不安。 感情填平白天，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每首歌背后的故事，就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骚动音乐》。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达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七点三十七分啊吓，咁啊出边廿二度嘅，先睇睇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先。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都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都会进行射击练习噶。夜间练习嘅时间啦，咁啊该区附近就会有红旗指示；夜晚嘅时间咧就会有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嚟到国际新视野，早晨阿欧，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啊，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今日咧，阿欧想讲下呢一个关于啊喺飞机上边咧遇上嘅情缘咁啊，有冇机会咧喺唔知几多万尺嘅高空嗰度啦啊！遇上你嘅真爱咧， 遇上他 系啦。咁你有冇咁嘅浪漫嘅经验？唔系讲紧我同小白啦，即系讲紧收音机旁边 喺飞机上面咧，几好嘅。即系例如喺长途机咧， 系 你一定可以同佢倾偈。 系啦， 佢又落唔到机，系咪？ 系啊，有咁嘅机会啊吓。咁啊亦都有陣時幫入面嗰位朋友，如果你坐 Econ 啊，捧一餐啊咁樣咧，咁跟住人哋去洗手間嘅時候，你又讓一讓啊，跟住搭長途機嘅時候，有陣時會企起身啊，咁啊舒展下筋骨啊， 行下咁樣。你會唔會行去同啲空姐傾偈㗎？ 空姐又唔會啊，空姐通常都唔係好忙喎、啊，我成日覺得我搭長途機，我見到啲空姐即係忙到不可開交喎、啊，同埋佢哋有啲隱藏時間㗎嘛，佢哋。都要叫快速瞓一瞓咁样啦，咁佢你断唔能够你喺架飞机坐十六个钟，譬如你飞加拿大十六个钟，你就瞓到成只猪咁样，个空姐一个钟头都冇得瞓系冇可能啊， 都 要回一回气咁样啊。点解今日咁样讲咧？先讲咗个研究出嚟先啦吓。最近咧，英国就是一个财务嘅机构嗱，呢、這个财务机构都几大下嘅，因为佢有狮子嗰个咧。即系嗰个狮子，所以个认受性都几强。不过我估唔到佢点解要做一个咁嘅访问。嗱，先讲埋咧呢个调查咧，就全球咗全球嘅141个国家，一共咧有2150名嘅乘客咧就进行访问，其中咧超过一半以上嘅受访者表示啊，会同旁边嘅乘客咧就会倾偈嘅，即系会乘客同乘客之间本身就会倾偈啦，而咧。每七个人咧，就有一个人咧喺飞机上边咧 结交到新嘅朋友。即係七個入面呢，有一個呢你會認識到一個新嘅朋友，會 at Facebook 啊，即係 follow 社交平台等等啦。仲有 16% 嘅人呢會透過旁邊嘅乘客交談入面呢得到工作嘅發展機會幫忙。 哇， 嗱頭先話 真定假啊， 真咁你呢、這個獅子銀行做嘅一個調查，佢唔會無啦啦做啲即系都几有公信力啦，大家相信系咪先？咁所以佢做呢个研究，嗱，首先你抌开佢点解要做一个咁嘅研究先？我又唔系好理解嘅。不过咧，佢做呢个研究咧又几有趣。咁啊，甚至咧会揾到一啲新嘅潜在客户，更加有嗱呢个少啲嘅。不过咧，佢呢一个咧开到好大嘅，系有2% 嘅人咧喺飞机上边咧会遇到咧。自己结婚的对象而真的结得成 2%， 系啦，咁你话 呢、這个难啊？ 两个 percent 真系难。 嗱，你话2% 系好少，系好少，但系佢系直路一条。 嗱，首先你要系16%，我记得系16%，因为你嗰16%系讲紧会 倾偈、倾偈 Facebook 啊， 即系倾偈。 我咧我都会倾偈嘅，但系我只系在于咧倾完嗰成机，倾到几开心都好啦， 好投契，识个新朋友啦， 完咗咧 系。 就完咗啦， 系咁。 我哋嘅友情系几小时嘅啫。 系咁，不过睇下你嘅叫做状况系咩啦。如果你系即系用翻 Facebook 嘅术语，你系 available 嘅咁样，即系你系可以结交另一半嘅，你系单身嘅或者咁样，咁你想寻找另一半嘅，咁你先可以开拓到一个可以谋求结婚生仔嘅阶段噶嘛。如果你嘅状况系用翻 Facebook 嘅术语吓。complicated 嘅，即系好复杂嘅。本身你都系，哇，有三四条感情线噶啦，仲要剪不断、理还乱嘅。 写住 complicated 嘅，原来 有啊，好多人都写 complicated 嘅，系咩？ 系唔系我同你咯？不过 咁多元啊，咁复杂嘅事情发生噶，大家都 哇，你少睇呢啲朋友啫，好多人都系 complicated 嘅喺个情感嗰度。喂，讲呢、這个搭飞机咧，原来有，因为咧个研究又讲。我话喂，点解你觉得同旁边嗰人咁好倾咧？原来因为有太多话题可以打开呢个话匣子啦。 吓， 第一个咧就系个飞机餐难食。原来咧飞机餐难食呢一样嘢咧，就足以令到你同埋隔篱嗰个陌生嘅乘客咧，就已经会大家喺度讲，你嗰个薯仔好唔好食啊？咁样类似系咁样，跟住隔篱嗰个女仔又好，男仔又好啦，会同佢讲，真系麻麻地咯。我上次咧搭咧乜乜乜航空嗰个咧，好食好多。跟住咧，你就可以呼应翻啦，就系话，我都有另一个体验啊。我搭咧另一间航空咧，哇，直情有啲锯扒添咁啊，系咩？真系噶？你去过边度啊？咁跟住佢，你就如数家珍啦。啊，嗰次咧，我系去以色列嘅咁样，跟住咧当系咁啊。跟住个女仔话：，哇，以色列，我都想人生必到一次呢啲地方，冇死啦！你以色列呢啲，即系稍微有少少信仰， 特别鬼形鬼声嘅，真系讲俾你听。 稍微有少少信仰根基，你都可能会，喂，我要去朝拜一下、啊，哇，耶稣嗰个马槽啊，咁，即系类似系咁啊。即系而家圣诞节啊，讲开可以讲下呢啲咁样，变咗好多唔同嘅话题。第二样打开话题系咩？小白你知唔知？根据呢个调查， 讲完飞机餐咯， 系仲有咩？ 讲完飞机餐 喺个座位入边有咩发生？通常唔系瞓觉就睇戏啦。 我睇戏啊， 睇戏。 因为我呢排搭嗰啲咧，好多时冇戏睇。 系啦，嗱，睇戏呢样嘢 系 都几好嘅，因为咧飞机嗰个睇戏咧就唔存在干扰啊，因为你会 pause 噶嘛，同埋咧好多时咧你套戏，譬如当乱讲一句啊，依家星球大战咁先算啦，你星球大战两个几钟头，你过程之间咧实会派餐噶嘛，咁你派餐一定会停一停先啦，嗰个 screen， 咁你可以咧又同隔篱嗰人讲话，咦，你睇星球大战啊？好好睇啊，今集咁样，咁可能佢又会讲几句咁样，又打开咗一个话题啦，咁样。 系唔系会讲呢啲剧情噶？ 即系会哦，佢系咁讲，即系个研究系咁讲。 我见而家啲人咧，即系我搭嗰啲好多都系已经因为平啊嘛，所以佢咧就不设呢一个嘅服务啊，即系冇戏俾你睇。我啲人咪自己 download 晒，跟住上嘅时候个个咧插住只耳仔。可能呢个报告呢个调查咧要再谂下，即系唔同航线嗰度咧，咁大家插住只耳仔，喂，真系好似唔倾偈咁样噶。 系啊，但系我又见好多都会。会倾嘅，系会倾。意思系咩？譬如你去啲咧，叫做再 偏啲嘅城市，未必係旅遊城市咧，好、 嗯、 多人都願意問你啊，點解會去呢一個地方嘅、 嗯？ 而你就開展咗成程機嘅一個討論咯、 嗯。 我真係試過有一程機係飛成九個鐘頭，九、嗯、個鐘定十個鐘，但係真係瞓係瞓咗兩個鐘，其他時間都係同隔離嗰位乘客不斷咁傾偈咯。因為我對佢嘅居住地又好有興趣。 嗯， 佢對香港人又好有興趣。嗱，講緊都差唔多十年之前，我一次做嘢去維也納啦。咁啊，首先 哇咁犀利嘅，你做嘢去到維也納啦， 哇，好辛苦噶嗰陣時，走走趯趯， 好慘， 走走趯 趯。喂，幫我揾副太陽眼鏡翻嚟。 等先，維也納好悶啊，儘量唔好去，儘量唔好去，好悶，真係悶到癲咗。維也納真係，仲要維也納嘅冬天真係悶到癲咗，三點鐘咧已經勁黑噶啦。即系你冇嘢可以做噶，同埋维也纳咧啲嘢咧好难食噶。 唔系呢个我会个人会觉得我好可信啊呢、這个 好难食。唔系即系你话喂去到好贵一餐嗰啲 fine dining 嗰啲梗系好食啦。咁、但系你话平民咁样普通食一餐咧、哇出去麻麻地，我最后咧有两三餐咧系忍唔住食印度咖喱啊！你谂下我喺维也纳，维也纳一个咁嘅地方，哇音乐之都啊，又古典音乐啊，我系有两餐我忍唔住食咖喱，你谂下几咁可怜、啊。 其实音乐除咗温度之外咧，其实音乐系可以饱肚噶。 我都真系唔知道啊。咁讲翻点解会同呢、這个乘客倾咁耐咧？啊呢、這个乘客咧，你估唔到呢、啊？佢居住嘅呢个地方或者城市咧？你只会喺咧平时睇天气报告嘅时候先睇得到嘅，而呢个地方几有趣。你有冇听过有个地方叫檀香山？ 有， 我都有听过啦。 听过 哦，佢系檀香山嘅人嚟嘅， 系咩？ 咁我就想问一下，喂，你檀香山究竟有啲咩玩啊？或者檀香山系点噶？咁样，咁佢就如数家珍咯，讲，咁即系变咗大家有一个交流啊。咁当然佢又问翻，喂，香港系点噶？我话香港好似 LA 咁样咯，因为檀香山就系几美国嘅，佢话俾我听，即系成件事都系美国嘢咁样啦。咁啊，阳光与海滩，其实啲人都好简单嘅，冇乜太大嘅经济活动咁样。咁佢问香港系点，咁我话啊，香港好似 香港就唔简单啦，香港 好似 New York 啊LA 咁样咯， 好多经济活动啊，香港 好多经济活 动，个个都好忙啊， 好忙啊， 阳光与海滩 系秒秒钟几百万上落， 好遥远啊，阳光与海滩。 唔系，其实又唔系好遥远嘅，石澳都有阳光与海滩， 系近 噶，但系你唔会去系咪？ 唔得人去啊嘛， 系所以呢啲搭飞机嘅经历咧，唔知道会唔会令到你咧都啊有一个新嘅开始，展开人生新嘅一页。 搭飞机都系开心。一件事嚟嘅，即系当然啦。如果有啲人喺飞机上面工作嘅，就会可能觉得即系哇，都系负担啦。但系一般嚟讲，搭飞机都系大家啊，可能有机会去旅行啦，或者行一行买啊，咁去下唔同地方都系一件开心嘅事嚟嘅。 有啲年长啲人又会同我倾偈。我试过喺飞机同一个白噶啦，已经去到花白嘅头发咁样，咁同佢倾偈。跟住，當然佢語速好慢啦，同埋咧佢係嗰啲東歐人嚟嘅，啲英文有啲難聽得明，或者佢都係咁覺得啦。我啲英文好難聽啦， 佢可能而家咁啱又講緊嗰陣時啊，同一個香港嘅，佢啲英文好難明， 好難聽得明。咁始終口音有啲好大嘅一個分歧啦，大家以至用嘅用字都好多嘅唔同。 有個特別交通消息啊嚇，咁啊。窝打老道天桥往沙田方向，窝打老道天桥往沙田方向近太子道西系有交通意外噶，咁啊桥面全线封闭，桥面全线封闭非常挤塞，龙尾咧就喺公主道近啊。君怡峰咁啊，亦都影響咗太子道西往旺角方向，往旺角方向近窩打路道擠塞嘅，咁啊龍尾彩虹道，咁啊呢啲地方大家如果經過上至咧，都要考慮一下改行其他嘅道路咧，咁可能會快少少啦。如果唔係真係有排塞啊嚇。 咁啊大家預留時間啦，無論係搭公共交通工具，以至咧搭飛機都係啊。如果今日咧你準備飛啦，哇！聖誕節都喺外國嗰度過啊，咁樣啦，今日預留時間去機場啊嚇。 无数叹息，风霜成雨夜，没一场已不返顾，如同薄夜。不可回到最初，初心仍然是我，多少年见证多少的疯狂，笑与悲动荡似歌。我决心天地再刻坚强，发出一分光，伴在你身旁，亦光非常为爱去反抗，一眼就是不忘，一抱就是最初，初心仍然是我，想给你送上天边的星火，叫世间遗忘痛楚。我决心天地再刻坚强，发出一分光，伴在你身旁，亦光非常为爱。 歌曲啊，嚟自佢系 Hanna 谷子乔《逆光飞翔》。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今日咧先讲下长胜将军利物浦啊吓，咁啊星期三咧首度啊出战今届嘅世界冠军球会杯啊吓，喺四强战咧同墨西哥嘅球队咧蒙德雷争入决赛啦，咁啊利物浦咧全部主力咧都已经去咗卡塔尔咧争逐呢个世界冠军球会。不过呢就只是在20人的名单呢就较为单薄，因为呢利物浦都要兵分两路啊，有些叫做球员呢就要留返在英国方面呢应付这个英联杯的赛事啦。 士东维拉。 是啦，咁反而呢就强阵就出战这个卡塔尔啦，咁对这个墨西哥的球队蒙特雷啦，咁其实呢睇返一啲数据呢几得意喎，因为时差嘅关系呢利物浦啦打亲呢个世界冠军杯呢佢都未赢过喎。 哎呀 係因为可能个时差真係争得太远喎。 今年可唔可以 唔知今年可唔可以 有啲机会佢。 係啦，有啲机会呢即係今届呢世界冠军球会杯呢就喺中东地区啦卡塔尔举行啦。当地呢同英国嘅时差呢只係三个钟嘅啫。咁球员方面比较容易适应啦。不过呢蒙特雷呢由于要由呢半准决赛开始打起呢早就已经去咗卡塔尔㗎啦。加上呢利物浦呢有有几名嘅战将啦，要咧对呢、這个头先小白讲啦，对阿士东维拉嘅英国联赛杯八强啦，先可以同当地会合啊吓，咁啊红军咧喺个备战嗰度就难免啊。 有少少咁多多咧，吃虧啦。不過咧，估計球迷都相信利物浦係嘛？依家因為利物浦真係太強啦，啊，正所謂咧，寧買當頭起咁樣。好啦，咁今日咧晏晝3:30咧就一場焦點嘅比賽啦。咁啊，即係去到呢個咧，東亞足球锦标赛啊，最后一个比赛日啦，香港足球代表队咧就会对咧中国队嘅咁样，咁啊，睇下呢场比赛咧，究竟边一队可以赢咧？咁啊，香港都摆出强阵噶啦，咁啊，大家耳熟能详嗰啲名字咧，都已经会出现喺香港队入边啦。记住啊吓，今日3:15，如果你 tea break 嘅时候咧，有机会咧都可以睇下，因为有免费电视台咧。都有得直播呢个赛事嘅， 系紧要啊！咁啊，另外睇翻头先嗰个咧，你话到英格兰嘅联赛杯八强啦，咁啊话到利物浦咧就分唔到身啦，只能够派出咧 B 队作客阿士东维拉啦，咁啊半场都惨吞啊四蛋嘅，咁啊最终咧就系惨败0-5啊出局嘅。咁啊睇翻呢场咧，咁啊本身连埋即系高普都唔得闲啊， 系高普都飞咗卡塔尔啊， 高普都好忙、 啊，佢只系叫嗰个看守领队去睇住咯。高普话自己声称喺个酒店有睇住场波， 搵阿云顿贝治咧就领军。咁啊，其他球员咧都系 B 队嘅球员嚟嘅，所以真系我谂高普喺电视机睇到咧，就攞鞋抌烂电视机噶啦，都叫利物浦啊嘛，咪你 B 队还 B 队都系利物浦咁输，输咁多球， 都唔知啊吓，咁啊，竟然因为 惊紧，可能班球员惊紧嚟噶， 竟然因为兵分两路咧而破咗呢个不败金身。 我话俾你听啊，可能班球员而家惊紧就系咩咧？就 是、 唯一一样嘢，希望高普咧喺嗰边赢波。 系 赢波冲起翻阿高普咧，咁啊翻到嚟又唔使闹得咁犀利。 咁啊，希望可以赢到呢个墨西哥嘅球队啦。咁啊，星期三咧，德甲同埋咧意甲都开快车嘅，咁啊有一啲球赛会上演啦。咁拜仁咧会作客佛赖堡啊吓，咁啊和夫斯堡对斯科克04啦，咁法兰克福咧就对科隆嘅，咁啊意甲方面咧布雷西亚咧就会对啊萨斯索罗啊吓，咁呢啲都系可以睇嘅球赛啊，仲有一场啊争啲数漏咗啊吓，就系咧森多利亚对祖云达斯，祖云达斯咧依家意甲咧排第二嘅啫，即系你话最好嘅成绩未至于，咁啊森多利亚咧今年喺意甲方面咧状态直情可以用差嚟形容啊，咁啊排第16啊喺联赛榜嗰度，咁啊唔知道今场咧系咪都有机会主场咧要吞下祖云达斯啲蛋啊吓，咁啊呢个都系拭目以待啦。依家成日周中都开快车咧，都几攰下噶。 系啊，喂，其中一队咧都值得睇嘅德甲嘅球队或者一留意啦，咁啊就系边一队咧？咁就系而家即系领军啊，奇啊呢一位嘅传奇嘅主帅啊。奇连斯文啊，金色轰炸机啊， 系啊， 佢自己就话到啦，3-5之后咧，可以带领咧呢一队嘅哈法柏林啦， 哈法柏林 争夺呢一个嘅德甲冠军。 哇， 3-5嘅话，佢可以做到呢件事， 哇，厉害啊！咁啊，睇下奇连斯文做唔做。 奇连斯文之前都有带领过英国咧，对唔住，系美国咧，做得几好嘅成绩噶。 系啊，咁啊，除咗奇连斯文之外咧，咁啊，依家朗尼都带波噶嘛。 系啊， 朗尼带呢个打比棍啊， 佢话好想翻英超啊。 系啊，佢话带领打比棍翻英超又系唔知用几多年时间。喂，呢啲咁嘅。叫做传奇球星咧，豪言咧，因为平时讲关嘢咧，讲啲说话咧特别亮丽嘅，特别有希望嘅。 系咁啊，最后睇埋咧就系嚟自日本嘅方面咧，就系池冈梨花子啊，咁佢自己咧啱啱喺亲笔嗰度咧就透露啊自己嘅嚟紧嘅去向啦，因为咧就系喺之前嘅比赛咧就证实咗自己都有癌症，咁正在咧就搏斗当中嘅，咁佢自己都透露啊，只要得到医生嘅批准咧，佢就会再次开始咧就游泳训练。好多人就谂啦，喂，出年嘅东京奥运见唔见到你啊？咁啊，佢自己都有话到，练好基本嘅体能，佢就会慢慢开始咧就加强翻训练嘅，佢会尽力咧佢自己。话到会尽力争取咧，系2024嘅巴黎奥运，并且希望咧赢得金牌嘅。咁啊，多谢大家嘅支持。即系一个运动员咧，我觉得系好紧要啊！即系佢唔会话自己今年即系出年嘅东京奥运咧，佢一定参加唔到嘅。但系佢讲咗咧，就喺2024嘅呢一个嘅巴黎奥运咧，就希望会参加，亦都咧就希望赢得金牌。咁都系。大家明白嘅病冇人想，咁但系睇到佢咧，即系虽然好想喺自己嘅国家嗰度咧就攞到呢一个嘅奖牌啦，系咪？佢一直游水游得咁出色，咁但系佢都知道，如果唔得嘅都唔紧要，将个眼睛将个目标再放喺下一届，仲年轻啊，系咪先？ 系咁啊，日本自己喺本土唔能够攞到金牌唔紧要啊，头先小白都有揭示啦，2024喺边度啊？ 巴黎啊， 系啊，咁啊，仲好啊，飞一转欧洲，顺便咧，除咗比赛之外咧，食下巴黎嘅美食啊，睇下铁塔啊。 買下手袋啊！ 呢度影完東京鐵塔， 係啊， 再飛過去巴黎，再影埋個巴黎鐵塔， 咁啊幾好啊嚇！咁啊，體育時間暫時講住咁多先啦，係啊，繼續咧留喺香港電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線。 保护恋童癖令到受害者沉默，并且阻碍执法部门调查。英格兰联赛杯八强派出青年阵容的利物浦遭遇到大败，以0-5不敌亚士东维拉，无缘晋级。今场利物浦阵容平均年龄不够20岁，更加有5个球员首次上阵。14分钟，维拉凭住侯利康尼的罚球射入，为大胜揭开序幕。3分钟之后，利物浦的首将保耶斯拦截对手的时候摆乌龙，令到红军落后到0-2。全队主力的成员包括领队高普都已经前往卡塔尔，预备在世冠杯四强对墨西哥球队蒙特雷。而维拉之后凭高查连入2球，半场遥遥领先4-0。完场前的补时阶段，后备入替的韦斯利帮维拉攻入5-0。協助球隊打入聯賽杯的四強。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4,020點，跌45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475.37美元，賣出1,475.71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89，日元109.52，瑞士法郎0.98，澳元0.685，加元1.316，新西蘭元0.657。人民币6.998，英镑兑美元1.311，欧元兑美元1.115。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稍后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稍后能见度较低，吹和缓偏东风，晚上风势清劲，同有一两阵微雨。展望未来2-3日有几阵雨，星期五天气转凉。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严重挤塞嘅地方啊，好挤塞嘅就喺窝打老道啦。由于窝打老道天桥啊，去沙田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窝打老道嘅天桥咧桥面咧就全线封闭噶，咁路面就可以行车去翻沙田方向咯。咁但系而家路面都塞埋啊，咁所以咧影响到窝打老道啦，去沙田方向咧非常之挤塞，车龙咧过晒爱民村就去到卫理苑，咁就嚟咧就接近红隧嘅九龙。出口啊，咁揸车朋友咧，请你改行其他道路啦。咁亦都系因为依一个窝打老道嘅交通意外，咁影响到啦太子道西去翻大角咀啦，转唔到去窝打老道啊嘛，咁所以都系挤塞啦，龙尾排到去彩虹道啊。重复多次啦，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喺太子道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天桥咧就全部咧就封晒两条线啦，桥面封咗噶。咁虽然话可以改行路面啦，路面都有两条线行车噶，咁但系太多车关系啦。咁所以而家行路面咧都系好挤塞噶，咁而家一截过啦，窝打老道啊，去沙田嘅龙尾咧排到去卫理苑，接近红隧嘅九龙出口咁远噶啦，咁亦都影响埋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嗰段开始咧就挤塞，因为啲车转唔到入去窝打老道啊嘛，咁所以龙尾咧排翻去彩虹道噶，咁揸车朋友咧自己考虑咧改行其他道路啦，睇下点样兜路去翻沙田方向，暂时咧就唔好行呢段嘅窝打老道天桥啊，同埋路面都唔好行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噶。咁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咧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咧暂时车多少少啫。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意外，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温思劳街咧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噶。 就是七行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温思劳街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啦，近住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噶。咁再提多你一次啊，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在太子道西有交通意外，所以而家天桥咧就需要全线封闭，得两条线嘅啫，咁可以行路面嘅，但系路面咧都系严重挤塞啊！咁而家一节过嘅车龙咧排翻去卫理苑，就接近洪隧嘅九龙出口，咁亦都影响埋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喺窝打老道嗰一段开始咧就塞车啦，龙尾排到去彩虹道噶，咁驾驶人士咧请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啦。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 有快乐。 卧虎藏龙， 英雄本色， 燕翅球， 为经典电影蘸上艺术色彩。 奥斯卡金像奖最佳艺术指导叶锦添亲身分享自己的艺术哲学，以及在西方创作期间的种种所见所闻。 电视节目《漫游百科2019》 今集叶锦添的电影和精神 DNA 世界， 星期六下午五点， 港台电视三十日。 我想学多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至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谂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十二月啦，等佢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二台院线同埋晨光第一线嘅阿 O 啊。The Beatles 的 All You Need Is Love 啊，最温暖的歌当然是这一首啦。你问为什么哇暖粒粒入面这么多个 love 字，不是不暖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的。 早晨，时间嚟到星期三嘅朝早八点十一分噶啦，你听紧嘅继续咧，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我哋好有温度噶吓，不论音乐好啦，我哋主持人嘅声线啦，以至到咧呢个室外嗰个嘅温度嘅表现咧吓，我哋一睇咧都知道咧，哇，真系暖好多、啊，而家室外嘅气温啦，我哋喺直播室咧有一个嘅告示板嘅，呢个天文台嘅。时温湿嘅告示板啊，咁啊而家23度嘅摄氏啊，23度嘅温度，咁啊相对湿度咧就76%嘅。咁喺直播室咧，除咗有我彭仔咧，仲有芭比林慧。 早晨啊， 热唔热啊？ 我真系觉得几热啊，今朝。 系啊，暖得嚟有啲开始初夏嘅感觉。 系咯，点解嘅？ 因为出面的温度高了咯、 哦， 就是、 可能是因为听住收音机咧，听住嗰啲音乐都有温度的 trailer 咧， 果然系啊， 暖咗， 暖翻晒咁样啊。不过有啲朋友咧就会扁嘴咧，觉得吓咁、啊、快过咗啦个冬天， 应该会再卷土重来嘅、 都会嘅吓。睇下天文台嘅预测系点讲先。 嗯，今日咧大致多云啊，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温暖啊，最高气温约26度，稍后咧能见度会较低噶。嗯，吹和缓嘅偏东风，晚上风势清劲，同埋有一两阵微雨，诶、会唔会转凉咧？咁吓，咁啊，展望咧未来两三日咧系有几阵雨噶，星期五天气转凉哦。 系啊，星期五天气转凉。 差唔多係要做冬嘅咯喎，跟住隔兩日咁，會唔會啊提早做冬嘅咧？芭比屋企？ 我自己咧，即係因為我呢邊叫外家啊嘛，我媽咪屋企咁就會做一日嘅 娘家。 係啊，跟住我奶奶嗰邊就正一做咯。 哦，嗯，好傳統喎、啊，你都嚇，呢、這個新抱仔都幾知情識趣嘅，都識得啊，即係識得照顧兩頭家。 應該嘅，應該嘅， 係咁係咁噶啦。可能冬至呢日喺夫家嗰度做正日，咁啊留翻可能團年嗰日咪嗱。咁我上一次豪咗俾你，唔系叫豪咗俾你，即系我重视咗你。 我录低佢。 喂，有乜所谓啫？你家变啫嘛，又唔关我事。咁然之后到呢、這个团年嗰日，我觉得应该去翻娘家做正日咯。如果要做正日嘅话， 咁都万大事有相邻嘅，到时就一团和气噶啦嘛。 啊，系、哦，你又啱、哦。咁啊，最好啦，开开心心，大家咁话啦。 晨光财经第一线。 我哋嘅晨光财经第一线，今朝早咧喺电话旁边安乐晒咯，听到佢把声咧真系好翻好多啦吓。继续咧有嚟自系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啦，温卓培噶，早晨温卓培， 早晨鹏仔， 系啦，哇，系听到你把声好好多都真系， 系 等你高兴啊吓， 多谢晒。 咁、但系咧另一方面咧都要了解一下咧就外围嘅市况咧，就话美国方面咧都有一啲嘅大人物啊讲咗啲说话系嘛，都引起大家嘅关注，系边位咧？ 系啦，冇错啦。因为昨日来讲的话呢，美国贸易代表雷特希泽呢就接受这个霍士电台的访问啦。咁佢最主要讲到呢就话喺飞机的补贴来讲的话，这个争议呢就正系同欧盟呢就想达成和解的方案。咁但系呢佢又讲啦，佢就话呢同欧盟呢，即系佢觉得欧盟呢有好多嘅贸易壁垒啦。咁预计喺今年来讲的话呢，美国向欧盟呢嘅之间呢汇角嘅赤字呢依然系庞大嘅。咁即係言下之意嚟講嘅話咧，市場咧就驚咧，就話喂咁樣講法啲咁嘅嘢，係咪同中國搞掂之後，又想同歐洲去有貿易咩貿易紛爭咧咁樣？因為如果同歐洲有貿易紛爭嘅，咁始終咧都會咧係對全球嘅經濟咧會帶嚟個負面嘅影響嘅。咁、所以咧呢、這個因素咧又再令到市場咧係關注啦。 咁講到去歐洲咧，咁大家都焦點依然係放喺英國方面啦嚇。咁因為睇佢哋嗰個脱歐期咧，其實就都。將至啦，咁啊，好似最近呢、這個英國首相啊，約翰遜咧又做咗啲動作咧，似乎同呢個嘅脱歐嘅期限咧有啲相關嘅消息，係邊方面呢？ 嗱，冇錯啦，嗱，其實咧就喺星期二嘅，咁、其實星期一咧就有報章咧就報道啦，就話咧即係路透社已經係引述咧就消息人士講咧，就話約翰遜咧就係想喺2020年嘅12月31日，即係2020年底咧，就將呢一個嘅脱歐嘅緩衝期咧，就將佢咧係將佢屆滿，咁即係話喺即係呢個緩衝期，即係首先我要解釋一下先，因為咧脱歐咧理論上咧就喺未來一個月度咧，因為約翰遜就話佢大選之後咧，就希望喺聖誕節之前咧，就幫助英國咧，就係脱歐嘅。咁就算聖誕做唔到嘅話咧，都想喺1月31日，即係個歐盟同英國達成嘅脱歐期限嚟講嘅話咧，就係幫助英國脱歐嘅。咁啊，脱完歐之後嚟講嘅話咧，大家咧其實咧仲有一年時間嘅緩衝期。咁喺呢個緩衝期間嚟講嘅話咧，英國基本上都係保留翻喺歐盟單一市場裏邊嘅，係冇分別嘅。咁但呢個緩衝期裏邊咧，就是個個是想怎樣呢、是想大家即係英國同歐盟咧就傾好佢哋個關税嘅問題，因為你脱完歐你就唔喺歐洲嘅單一市場裏邊噶啦嘛，咁你要講關税嘅問題，你個貨物翻嚟歐盟你要講關税嘅問題，就想講傾埋關税嘅問題啦、然後咧先正正式式咧係脱離歐洲嘅英國。咁呢個咧就緩衝期，咁咧就約翰遜咧就話啦，就話呢個緩衝期嚟講嘅話咧。 佢 想定喺呢个2020年底嘅，咁咧而琴日嚟讲嘅话咧，就英国官方咧亦都证实咗啦，就话咧喺2020年底咧就正式系要离开欧盟噶啦，咁样样。好啦，咁 咁就大件事啦，因为呢喺倾关税嚟讲嘅话呢，经过过去嘅国际经验呢，好少可以喺一年里面呢将咁复杂嘅问题呢将佢倾好嘅。咁而家市场就驚啦，如果倾好嘅时候咁点样样。 哦，可能到时又会有啲类似话延期呀、相当于系咁样嘅情况去再延续返俾啲时间大家去缓冲都未定嘅啫。 嗱但係呢佢就话呢去咗呢个期间呢佢就要立法。佢就话去咗呢个期间呢佢唔會再去延長噶啦，咁咧如果係傾唔掂嘅話咧，就都要脱噶啦，咁、都要脱，即係你都要離開歐洲噶啦，咁樣，哇，咁樣啲人就驚啦，哇，如果嗱你英國你有50% 嘅出口都係去歐洲大陸嘅，相反嚟講，歐洲大陸入去英國咧佔佢整體歐洲嘅歐盟嘅出口咧，即係佔3.6% 嘅啫，咁樣如果你真係要夾硬嚟離開歐洲單一市場嘅時候，而又未傾好個關税，有嗰50% 嘅出口。點樣去出口呢，咁樣到時點樣算呢，咁呢個就係市場個關心，所以亦都係令到英鎊個匯價呢突然間就由今個星期一開始呢就由$1.33樓上呢就嘣一聲咁就跌咗落嚟，咁而家最新係報$1.3118 嘅。咁呢一個就係嗰個脫歐嘅狀況啦，咁亦都可以從呢一啲咁樣嘅消息呢可以推測到就係、約翰遜個人都幾性急啊，即 係佢諗住咁樣呢可以逼 自己啊。 逼自己又逼埋歐盟，咁但係咧，我覺得咧，佢真係逼自己嘅啫，係逼唔到歐盟嘅，因為我覺得，因為歐盟即係佔，即係英國即係佔歐盟整體嘅出口係3.6%。 係好啦，咁另外咧，其實英國方面咧就嚟緊喺今個禮拜咧仲有幾日啦，咁其中都包括埋咧英倫嘅議息會議啦，咁仲有應該會有一啲嘅數據啦，都會公布添嘅，係咪咧？ 冇錯啦，咁其實咧，琴日佢又公布咗啲失業率呢個數字啦。咁失業率嚟講嘅話咧，就略為有所上升嘅。咁但係都唔嚴重嘅，未必會導致英國係即時要作出減息嘅。咁我哋即管就聽下喺今日星期四英倫銀行嘅議息會，咁啊睇下英倫銀行咧點樣睇法。因為而家好清晰啦，但係已經係即係大選完咗啦。咁而脱歐都應該冇疑問啦，咁啊睇下英倫銀行咧點樣睇法咧個未來咧個貨幣政策嘅方向，咁啊值得我哋留意嘅。 係，咁啊講完英國咧，其實咧亦都有另一個嘅板塊一個一個地圖咧，都同呢個英國咧個關係好密切，就係澳洲啦嚇。咁啊澳洲央行咧就公開呢個12月初佢嘅議息會議記錄咧，當中都好似有啲狀況啦，可以顯示到出嚟喎，係咪咧？温卓培。 係啦，嗱，澳洲嚟講嘅話咧，琴日咧就公開咗佢12月初嘅議息會議記錄啦。咁澳洲央行咧就相當之關注嘅，喺個即係議息記錄裏面咧就講得好清楚，澳洲央行咧就好關注個工資嘅問題。咁同埋咧，佢就覺得咧就話而家工資嘅增長咧太過低啦，就唔足以咧係推動個消費，亦都唔能夠推動個通脹。咁澳洲央行咧又一直咧都希望咧個工資通脹咧，即係工資嘅增長咧可以喺3.5% 嘅年增長嘅裏邊。咁但係咧喺9月份咧，我哋見到咧澳洲嘅工資嘅增長咧，只係得個2.3%。咁而喺第三季度咧，當地個通脹率咧，亦都按年增長，只係得個1.7%，亦都達唔到澳洲央行所定落嚟嘅2至3% 嘅通脹目標。咁所以呢方面咧，就令人擔心啦，就話咦咁樣，即係話澳洲央行就似乎真係要進一步減息咯噃咁樣樣。咁所以咧，就隨之而嚟咧，我哋見到咧，按照呢個澳元利率期貨價格變化顯示咧，而家市場估咧，澳洲喺2月4日嘅議息會咧，減息嘅機會咧係增加到50%嘅，之前得個幾個 percent 嘅啫，而家去到50%嘅，咁但係當然你可以話喂50%都唔代表咩， 一半 啫，都唔係好高啫，係咪先？咁但係咧就你要明白咧，佢係由之前咁低嘅，佢突然間去到1.5%，咁咧就當然咧，我哋要密切留意住日後嘅。澳洲公布出嚟嘅經濟嘅狀況啦，咁而由於最近我哋見到咧中美嘅貿易雖然話達成咗所謂嘅協議其實我覺得佢係達成嘅啦，係未簽嘅啫，爭簽喺即係1月份簽埋佢嘅啫。咁但係而家我哋見到達成嘅所謂嘅協議咧，就削減中國嘅關税咧，唔係真係太多，真係我覺得係相對係少嘅。即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嚟講，我咧對澳洲未必會有帶嚟太大嘅幫助，因為唔好忘記中國係澳洲嘅最主要嘅出口地嚟嘅。咁如果中國經濟唔能夠進出改善嘅，咁當然對澳洲嚟講亦都唔係一件好事啦。咁所以而家似乎望落去咧， 大家都覺得，即係市場都覺得咧，去到明年上半年咧，澳洲減息嘅機會咧都係相當之高嘅。 係好啦，咁啊睇完澳洲方面咧，亦都咧望下佢隔離嘅另一個國家咧，就新西蘭方面啦嚇。新西蘭咧嗰個嘅整體嘅形勢咧，似乎係睇啲分析啊同埋形容咧，都係比澳洲咧係要好嘅喎。點解會咁嘅咧嚇？ 嗱，你講得好啱啊，彭仔，因為咧睇翻新西蘭嚟講嘅話咧，佢喺佢個國家喺12月11日咧，個當地政府咧就推出咗一個咧係總值1200億新西蘭元嘅基建嘅刺激經濟方案。咁呢個基建嘅刺激經濟方案嚟講嘅話咧，係過20年裏邊咧係最大嘅金額嚟噶。咁呢個推出呢個方案之後嚟講嘅話咧，相信咧可以降低咧新西蘭政府咧對央行嘅減息嘅依賴。咁所以係件好事嚟噶。咁但係個問題就喺呢度啦。個問題就係話新西蘭咧仲係。同澳洲咧係兄弟貨幣嚟嘅，咁所以如果佢哋如果澳洲係要而家澳洲嘅息率咧係 0.75%， 新西蘭係1%，已經係有息差嘅喺度啦。咁所以如果澳洲再進一步減息，個息差進一步擴大咧，可能會令到咧個新西蘭嘅貨幣咧個會比較個澳元匯價咧會更加強。咁呢一方面咧可能會觸動到新西蘭央行嘅神經啦，可能要佢哋咧都要減息咧，去令到個新西蘭元唔好咁強，令到佢唔好損害佢哋當地嘅出口，唔好損害佢當地嘅經濟。咁所以咧就大家都要留意住啦。而家其實過去幾個兩個星期度咧，我哋見到新西蘭貨幣咧係遠遠跑贏澳元嘅。咁所以如果真係日後澳洲再進一步減息嘅話咧，我相信新西蘭咧都要跟隨。咁所以咧就雖然新西蘭我覺得個走勢係會比澳洲只係要好，咁但係咧都唔好掉以輕心。如果澳洲繼續係咁樣減息落去，新西蘭對美金都可能需要下調㗎。 係嚇，咁啊正話咧啱啱都有提到就話係新西蘭方面嗰個刺激經濟方案是总值是究竟是1200亿定系120亿啊？ 系120亿新西兰货币，唔好意思，我讲错咗。 大家系刺激得滞下，要去到1200亿，系120亿啊！ 讲坏嗰啲美国嗰啲咁嘅关税嗰啲，讲坏千几亿 但其实那个嘅数值都唔少噶，120亿新西兰元。 对新西兰一个咁细嘅，即系相对细嘅经济体嚟讲嘅话，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数字。 咁我哋都谈及到有好多唔同嘅国家或者地区嗰个经济情况啦。最后啦，喺中美贸易方面，仲有冇啲咩補充咁樣咧？ 中美貿易咧就其實都冇乜特別啦，就只係見到咧就係、是、方案就達成啦，即係個協議就達成啦。咁但係咧，正如頭先我所講咧，減嘅關税嚟講，對中國減嘅關税嚟講，實在係唔多嘅。咁所以就係從壞嗰方面睇，當然就冇乜嘢減到落嚟啦。咁啊，從好嘅方面睇咧，唯一係從好方面睇，你可以話因為 氣氛好咯， 冇錯啦，個氣氛好咗，日後希望唔好再進一步轉壞。咁最好最能夠做。都 是这 样 东西。今次呢就真多谢晒温卓培啦，跟我们分析了这么多啦。咁嚟緊呢好啦，俾你放个假啦。咁我们呢就过埋呢个圣诞之后呢先再同你通话啦。多谢晒温卓培。 Okay, 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10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好，有一则特别交通消息要大家留意嘅。窝打老道天桥往沙田方向近太子道西有交通意外，桥面是全线封闭的，非常挤塞。龙尾去到理工大学，亦都影响了太子道西往旺角方向，近窝打老道都是挤塞的，龙尾去到彩虹道。驾驶人士就要留意，就是可以考虑改道行驶了。 二台通识60秒。 牛津词典每年都会选出一个年度词汇，去代表过去一年的社会气氛、人民世情以及国际的关注点。今年当选的词汇是 Climate Emergency， 气候紧急状态。自2018年以来，气候紧急状态这个词语的使用次数增加了100倍，反映世界各地的传媒会选择用更强的字眼去替代气候变化，希望带出对抗气候变迁是全球迫在眉睫的问题。而今年时代杂志亦揀选了来自瑞典的16岁环保少女通贝里，成为历年来最年轻的年度风云人物。她由去年8月开始，经常只身前往瑞典国会前举起为气候罢课的标语抗议，要求政治人物采取实际行动对抗气候变迁。 因为通贝里的缘故，成千上万的青少年罢课，一起参与世界各地关注气候暖化的运动。 声音演绎蔡敬文，二台通识六十秒。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组合 Thinking Dolls 2014年成军之后踏入第五个年头了，四人 Rock Band 已经就是推出到去第八张的 Single 歌曲，最新的 Spider 作曲填词都是来自他们的主音 Tsubasa 电影《恐怖人形》主题音乐作品。日本蓝榜推介歌曲 Thinking Dolls Spider。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Thinking Dogs Spider。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好，时间关系，小白有咩讲俾彭爷爷知？ 时间关系咧，都提提大家咧，如果中意外游嘅朋友啊，特别咧去到呢个日本咧，就成日谂住，哇！日本咪好多嗰啲我哋日文叫 convenience 啊，即系嗰啲便利店啊。 哦， 系啦，嗰啲便利店咧就谂住，喂，实食冇黐牙啦，即系去到酒店附近，一有啲咩就落便利店嗰度买嘢，去到即系叫补给啦。 哦，系啊，啲日用品或者 系啦，但系日本嘅便利店越嚟越多咧。唔係24小時嘅， 哦， 係啦，呢樣嘢咧係近呢一兩年咧開始轉變，因為佢哋原來個市場咧個便利店個市場飽和啊， 哎呦， 係啊，飽和到呢樣嘢咧就係、是。啲即係開始瓜分咗嗰個餅啊！大家就越嚟越少生意啦。咁變相咗有啲嘅便利店咧，就直頭一係執咗佢，一係咧就直頭改變佢嗰個營運嘅方式，就淨係做到咧就好似原本便利店開頭就可能開朝頭早七點，夜晚收十一點咁樣。咁 因為你做24小時都冇客， 係啊，都冇客，嘥咗個人喺度，咁啊仲要俾埋人工添，係啊。所以如果去日本咧玩嘅時候，要留意住附近便利店係咪全部都係24小時緊要啊？ 哦，多謝啊小白嘅資料提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十一月访港旅客人次大约260万，即是每日大约有88000人次访港，数字较去年同期下跌56%，按年跌幅是自2003年同期以来最差。旅发局话，早前中大同理大事件期间，港铁服务受到影响。其中有几日，内地访港旅客数字同去年同期比较下跌60%，并且一度跌至67%。不过去年同期每日客量大约有200000人次，是基于当时有大型基建启用，包括高铁同港珠澳大桥等。按访港旅客人数计算，跌幅并冇跌破2003年四五月沙士嘅时候每日大约10000多嘅访港旅客人次。圣诞假期将至，旅发局预料访港旅客数字将会稍为放缓，但是今个月头十日旅客跌幅较去年同期下跌大约50%。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起访问澳门三日，出席庆祝澳门回归20周年系列活动。央视报道，习近平将会在下午抵达澳门，到时习近平会在机场向传媒发表讲话。习近平今日下午抵达澳门之后，将会接见行政长官崔世安，星期四会见澳门现届官员和澳门各界人士，傍晚出席澳门政府的欢迎晚宴和文艺晚会。习近平星期五上午将会出席庆祝澳门回归20周年大会暨第五届澳门特区政府就职典礼，随后会见澳门新任行政、立法和司法官员等。 另外，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亦都会在星期四率领政府代表团到澳门出席庆祝澳门回归祖国活动，星期五早上返港。法国不满政府改革退休制度的罢工持续，在首都巴黎大批示威者抗议。著名旅游景点艾菲尔铁塔再度关闭，示威者和当地警方爆发冲突，警方施放催泪弹驱散，至少27人被捕。法国政府重申有必要进行改革，将目前存在的42种不同退休金制度过渡到全民统一体系，改革现时计算方法含糊、难以持续的退休金制度，相信新的制度公平和透明，有助改善女性和低收入人士的退休保障。但示威者批评新制度计算复杂，将会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人士持续工作至法定退休年龄62岁之后才会有全面的退休保障。英格兰联赛杯八强派出青年阵容的利物浦遭遇到大败，以0-5不敌亚士东维拉，无缘晋级。今场利物浦阵容平均年龄不够20岁，更加有5个球员首次上阵。14分钟维拉凭住侯利康尼的罚球射入，为大胜揭开序幕。3分钟之后，利物浦首将保耶斯拦截对手的时候摆乌龙，令到红军落后到0-2。全队主力成员包括领队高普都已经前往卡塔尔，预备在世冠杯四强对墨西哥球队蒙特雷。而维拉之后凭高查连入两球，半场遥遥领先4-0。完场前的补时阶段，后备入替的韦斯利帮维拉攻入成5-0，协助球队打入联赛杯四强。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4,027点，跌3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5.16美元，卖出1475.5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788，日元109.53，瑞士法郎0.98，澳元0.685，加元1.316，新西兰元0.656，人民币6.998，英镑对美元1.311，欧元对美元1.115。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稍后能见度较低，吹和缓偏东风，晚上风势清劲，同有一两阵微雨。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雨，星期五天气转凉。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继续同你跟进翻咧最挤塞嘅窝打老道啊！不过好消息咧就系交通意外咧喺几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几分钟前清理好啫。咁但系而家咧都系严重挤塞，咁车龙有排先消散噶。咁重复多次个位置啦，就系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喺太子道西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啊，桥面咧就全线解封噶。咁但系而家车龙咧仲长过头先啊，排到去红磡海底隧道嘅九龙出口。排到红隧九龙出口好远噶，咁亦都影响到太子道西啦，去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喺彩虹道噶。咁再讲啦，就系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太子道西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桥面全线解封，咁但系车龙咧仲系非常非常之长，排到去红隧嘅九龙出口，咁亦都影响埋太子道西去大角咀啦，近窝打老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彩虹道噶。另外啦，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宝麒利街，即系欧化对出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啦，近住果栏噶。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宝麒利街即系欧化对出嘅有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较早前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但系阻咗个管道啦，咁影响到大榄隧道出九龙咧，龙尾排到去八乡路。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受欧化的意外影响，龙尾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 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在星河名居。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一段挤塞，龙尾在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我哋成日要求小朋友应承我哋好多嘢，但系其实大人系咪可以加啲童心，应承小朋友进入佢哋嘅世界，了解佢哋嘅谂法？关心他们的感受呢？小朋友的想象可能天马行空，就等我们试下跟他们多些讨论，说不定会有新的启发。跟儿童事务委员会一起为小朋友打打气啦！ 同声同气创未来。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嘅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系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上时间星期三的朝早八点四十分啦，继续我们的晨光第一线。这一节有我彭仔再加上小白和阿芭比就为大家看看报章新闻焦点的。先来看看来自今日是星岛日报的头版头条啊，主要讲到就是中国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山东舰，昨日就在海南三亚南部战区海军基地正式入列服务服役啦。咁而中国呢自此就成为呢继美国、英国两个国家之后呢就全球第三个同时拥有呢两个航空母舰嘅呢个舰队嘅国家啦。咁而国家主席啊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呢就主持咗呢山东舰是入列交接的仪式，并且登舰参观。他将会在今天就转抵澳门出席 庆祝澳门回归20周年嘅相关活动嘅。好啦，咁啊，香港修例风波未息啦，咁而国家主席习近平咧，今日将会咧系去到咧呢个澳门出席咧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亦都咧系睇埋呢个澳门特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同時亦都會視察埋澳門嘅。咁據悉咧，習近平此行咧，除咗係借住呢個澳門回歸取得嘅巨大成就，彰顯一國兩制嘅完全行得通啊，辦得到啊，得人心嘅呢一方面之外咧，仲將會宣布咧係一系列惠澳措施。惠就是優惠啊，受惠個惠啦嚇，就為澳門咧帶嚟新發展機遇咁講嘅。咁而澳門後任特首啊何一成咧就接受上海嘅媒體專訪嘅時候，講到香港修例風暴，表示咧這個對於澳門居民係一個警示，大家知道咗如果亂咗之後咧，澳門會變成點樣？咁咧呢個係大家咧都可以睇到嘅。咁澳門人咧都好珍視和諧啦，知道和諧來之不易，都知道咧不能亂啊，大家都有呢一個共識咁講。咁呢個嚟自今天咧係《星島日報》嘅頭版頭條嘅報導。 好啦，我哋睇一睇《文匯報》嘅報導啦，講到咧就係餐飲服務失業率咧係升至6.2%嘅。暴力衝擊禍害香港的影響逐步浮現了。政府統計處昨天發表的最新勞動人口統計數字顯示，經季節性調查的失業率由今年8月至10月份的 3.1% 已經升至最新就是9月至11月份的 3.2% 了。其中餐飲服務業的這個失業率更加升到 6.2%， 超越了8年以來的最高水平。其他多個行業的失業率亦都是錄得升幅的。至於同期間的就業不足率亦都是維持在 1.2% 的水平。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就表示，如果整體的經濟繼續轉弱，勞工市場在短期內就會面對更大的壓力，政府是會密切留意的。有飲食業的工會亦都表示，食肆先後已經透過了清大假、放母薪假期、減薪等等的手段就是節省開支，如果未見有改善盈利，擔心下一步就是裁員了。咁啊，较八月至十月份比较咧，其实香港最新嘅总就业人数咧系减少咗大概13,200人嘅，达至384.3万人，失业人数咧系维持喺12.5万人，而就业不足嘅人数咧就系增加约1000人，达至46,900人嘅。各行業的最新失業率就是變動的，上升主要是建於零售業。至於就業不足率方面，上升的主要就是在樓房裝飾、修葺和保養業，還有就是餐飲服務活動業等等的。咁啊，劳工处咧将会喺下个月嘅3号喺上水宝荣路体育馆举行北区招聘同埋培训博览2020，届时咧就会有超过60个雇主参与，提供大量咧来自唔同行业嘅职位空缺嘅。咁呢个咧嚟自文汇报嘅报道。 唔该晒 ，Papi， 再睇嚟自东方日报嘅头版。咁啊，讲到咧就系香港嘅经济被内忧外患夹击啊，咁啊资金正在迅速流走。英国央行英伦银行指出啦，自4月起啊，大概有50亿美元，大概390亿港元资金咧，由香港投资基金撤出噶。资深银行家警告啊，若果失业率持续上涨，并且拖累楼价表现嘅话，或者会触发物业市场炒家沽货离场，咁啊可能咧会酿成新一轮嘅走资潮啊。最新嘅公布，本港失业率已经咧就急速上扬，咁啊楼市亦都开始咧就出现劈价潮，香港正在急剧咧就迈向一个叫做空心化嘅现象啊吓。该行更加估算啊，香港因此流出咧就50亿美元嘅资金啦，相等于就是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即我哋成日讲嘅 GDP， 大概 1.25%。值得关注嘅咧就系啊，财经媒体彭博引述香港嘅两间大型外资银行汇丰同埋渣打，亦都系担心噶。随着啊市场避险情绪加剧，留意到有香港嘅富裕客户喺海外开设银行账户噶。分析指出啊，今年香港经济已经陷入技术衰退，咁啊各行各业嘅经营陷入寒冬，裁员潮导致失业率上扬啊。政府统计处最新嘅数据显示， 九月至到十一月期間失業率咧就係3.2%，較八月至到十月上升咗0.1%。咁啊，有銀行更加預計本地經濟困境難於短期之內反彈，失業率或者係明年年底進一步攀升去到4.8%噶。咁但係香港金融管理局回覆咧就係《東方日報》查詢嘅時間就表示啊，英倫銀行金融穩定報告提及嘅50亿美元可以咧係指投資者之間嘅資產調配，未必一定涉及咧就係貨幣兑換噶。亦都指出，局方睇唔到有明顯嘅資金流出港元或者銀行體系。銀行體系近月存款額啊，咁啊其實冇發現咧有異常嘅變動噶。分析亦都認為啊，金融市場成熟程度、投資機會同埋經濟前景，其實亦都係投資者考慮存放資金嘅首選因素噶。咁啊，佢哋話到新加坡同埋美國往往成為香港資金流走嘅時候首選嘅目的地。以上嚟自《東方日報》嘅頭版報導。 好，唔該曬小白，跟住啊轉睇下《明報》咯。《明報》今日嘅頭版頭條咧就係講到啊，終審法院尋日咧拒絕批出民主派歐樂軒同埋咧新民主同盟范國威嘅選舉呈請上訴許可，咁兩個人咧即時喪失立法會議席。咁港島及新界東議席出缺啦，政府會否安排補選咧就成為咧關注點。但政府同選管會咧都冇確實答覆會否安排，選管會咧就表明啊，正係忙於處理區議會選舉善後以及咧明年九月立法會籌備工作，要審視人力是否切實可行舉行補選。咁而建制派批評咧，勞民傷財啊，係抗拒辦補選嘅。咁而民主派咧就促請盡快補選。質疑政府是否因為憂慮補選咧會變成呢個公投，再出現咧一個民意海嘯，咁啊而再拖延程序就不安排呢一個嘅補選咧咁講。根據咧立法會條例啊，喺立法會秘書宣布咧議席出缺之後，選管會係會按照相關法例實際情況。是否切實可行等等，是考慮安排補選。咁而根據咧該條例第36条，補選不得在立法會現屆任期結束前4个月內舉行嘅。咁大家知道咧，而家呢個現屆嘅立法會咧，個會期係起碼去到呢一個嘅明年嘅嚇，咁啊應該就唔係響呢一個嘅結束前4个月內啦嚇，咁啊即係都應該有時間噶，係嘛？去到明年嘅9月30日先完結呢一屆任期嚇，咁啊究竟係咪真係會趕得切做多一次嘅補選呢？如果係補選嘅話咧？咦，咁其實選中咗嗰個議員都唔使做好耐，又要再落車再選過噶咯喎，如果佢有興趣選嘅話，咁呢個嚟自今日咧《明報》嘅頭條報導嚟嘅。 我哋睇睇信報啦，咁啊講到啦，除夕煙花取消，變陣咧辦大抽獎啊嚇，咁啊仲有唔夠兩個星期就踏入2020年啦。以往每年除夕夜嘅煙花倒數活動咧，都會好吸引啲遊客啦，咁亦都會引咗數十萬嘅市民同埋旅客咧喺維港兩岸去觀賞噶。不过今年就因为年月的社会运动，基于安全考虑，主办方旅游发展局就决定取消在维港的海上烟花汇演，变阵就是更改倒数的形式，以加强版的幻彩咏香江配合部分大厦楼顶发放烟花，并且会首办这个倒数大抽奖给市民参与，会送出超过10000份的奖品。而过往在尖沙咀海旁举行的烟花汇演开幕仪式和公众表演活动咧就会移师喺室内进行，透过电视同埋网上直播嘅。咁啊，旅游发展局咧就上个月底嘅时候曾经表示嘅，感情上咧仍然好希望可以保留除夕倒数嘅烟花汇演呢一个重要项目。不过同时咧考虑到需要评估社会情况作出应变，首要咧就系注重公众安全啦。对于取消烟花嘅安排咧，系咪因应近日商场嘅示威活动重现，定系因为来自警方同埋政府当局嘅建议咧？旅发局咧就系冇回应嘅。不过就重申呢一个咧系与各方商讨之后作出嘅决定。咁亦都发言人表示啦，始终咧烟花汇演系会吸引数十万计以上嘅人咧嚟到观赏，万一咧有突发嘅情况，交通啊疏散人潮方面咧都会好困难，风险咧就好大嘅。呢个系嚟自信报嘅报道。 好啦，再睇睇咧。 死亡之吻嘅报道， 咩嚟噶？咩嚟噶？ 死亡之吻到底系咩嚟嘅咧？就即系我哋今日报章睇到《经济日报》讲嘅米芝莲啊，即系呢一个嘅美食报告咧。咁啊， 车胎人啊嘛， 车胎人啊，冇错啦。咁啊，点解叫死亡之吻呢？通常佢报道嗰间铺头咧，都会遇到个问题就系加租。即係人哋本身啲嘢好好食， 我以為好難食添， 好好食 嘅。我以為就係咧，一報完之後咧，大家一窩蜂湧曬去，本來佢係做得好食嘅咧，都因為做唔切啊。 哦， 做唔切，一係就得失咗啲客，一係咧就搞到啲嘢食嘅水準咧下降。 佢哋咧就可能都做唔切啦。但係 然之後仲有 最大嘅問題就係搞到啲業主覺得哇，你咁好景， 係啦， 加佢租啦，跟住搞到啲鋪頭就唉，真係陰公啦嚇。好睇埋呢一個 點算啊？ 經濟日報嘅講到呢個米芝蓮指南香港澳門2020啊，尋日就出爐啦。咁睇埋呢個內文先啦嚇。香港總共有70間嘅餐廳咧，就攞到星星嘅，包括咧就係51間啊獲得一星，12間啊獲得二星，7間咧榮獲三星嘅呢一個殊榮嘅餐廳啊。大會除咗公布咧各星級嘅餐廳之外，亦都有推介價錢較親民嘅街頭小食噶。例如咧就係位於太子嘅小店咧，就係今年唯一上榜嘅小店。咁啊，老闆就話到啦：，哇，好難以置信啊！相信咧生意額會增加。但好擔心業主加租，好、直接咁講啊！好啦， 係咪好心做壞事咧？ 係啦，我覺得應該問一下嗰位，即係咪之前啲同事應該問一下。 我可唔可以報你出嚟 啊？可唔可以俾粒星你啊？ 供你出嚟。 好啦，繼續睇埋先。佢話至於400蚊以下嘅車胎人美食啊，香港有65間嘅餐廳獲得推介㗎，3間咧就新上榜嘅美食，包括咧就係中環嘅澳洲菜啦，西灣海有啲嘅小廚，以及北角咧有一間咧就賣蛇嘅。咁 唔好意思，咩叫400蚊以下？ 佢有個400蚊以下嘅車胎人美食，應該係一個 category 一個界別入面，就話400蚊以下都食到呢一類型嘅美食嘅、 哦，即係人均消費咁。係 啦，人均消費。 嗱，就要問一下呢、這個食。食界啊，呢、這個飲食業界嘅巨子阿 O 啊，梗係要啦，係啊係啊，呢、這個要。 要唔要供佢嗰間出嚟？ 可能點解係我哋唔知喎、 啊？哎呀，執埋可能陣間。 好啦，我哋再睇埋先。咁啊，呢一啲嘅店鋪咧，佢哋都話到話，相信係因為自己十幾年以嚟咧都係好努力保持住水準有關啦。但係佢話到啦，攞咗獎咧係開心嘅，但係擔心鋪頭啊，每一日咧都會更加忙。咁啊，忙到咧就係生意做唔切，又得失啲人咁樣，又係一個問題嚟嘅。係啦，以上嚟自《經濟日報》嘅報導。 財子 O 投資 O to O。 早晨，早晨啊！星期三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 to O， 阿 O 请嚟咧，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早晨， 系早晨你好， 早晨啊，郭生，咁啊，受惠北水啦，积极扫货啊吓，咁啊，恒指咧，琴日啊升咗335点，咁啊，睇嚟都升得几靓仔下吓，咁啊，今日市方面你点睇咧？ 系啊，咁啊，睇翻就外围咧，美股啊继续破顶啦，咁内地股市都表现好强劲嘅，而且个成交金额啊都有上升啦。咁啊，首阶段协议即系能够落实啦，咁啊市场气氛啊明显改善啦。咁再加埋啲经济数据表现啦，无论啊内地同埋美国都好咧，都表现唔错。咁啊，加强咗大家对嚟紧明年嗰个经济前景同投资盈利嘅信心。咁啊，港股呢边咧都即系之前一直都系比较落后啦。咁近期明显系出现一啲嘅突破，而且个成交额都有个上升喺度，琴日都突破1000亿元嗰个水平啦。咁啊，下一个目标当然睇住28000嘅关口啦。咁喺而家即系资金流入啦，同埋即系市场气氛比较理想之下咧，我相信系有机会做得到啦。咁啊，下边嘅支持就都系睇翻250天线啦，27400点附近嘅水平啦。 嗯，今日咧就攞只小米集团出嚟咧，分析一下啦，因为睇到咧，哇，北水都系咁涌入去，以至咧有几间大行咧都俾呢个小米咧个买入嘅评级咁样啊吓，咁啊，关于呢只股份，郭生你点睇咧？ 系咁啊，即系早轮咧，即系小米咧公布咗新一款嘅5G手机啊，咁个定价都几进取嘅，即系讲紧。2000元留下，咁啊呢方面咧，大家都睇过，睇作咧，觉得明年咧，当出现呢个 5G 嘅换机潮嘅时间咧，小米个出货量咧，应该会有一个比较明显嘅带动啦。咁唔单止即系大家觉得个硬件嘅销售会有一定嘅帮助之外，其实亦都帮咗佢发展更加多互联网嘅增值服务嘅收入啦，因为用户数量多咗啦，咁变相佢可以即系。透過佢自己生態圈入面推銷嘅 收入咧係會更加多嘅。咁啊，呢方面咧市場似乎都係睇得比較正面啦。咁尤其是個股價咧技術面近期都突破咗十蚊呢個心理關口啦。咁而且即係早前公司都着量做咗啲回購啦。咁啊，所以嚟緊即係雖然你話上面其實都幾多蟹殼區嘅，咁但係近期喺一個比較大成交之下，即係出現突破啦。我相信係有機會咧延續近期啲升勢啦。咁後市我自己覺得都仲可以繼續睇得比較好嘅咧，即係小米嘅前景啊。 嗯，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咧稍后时间再倾。唔该晒郭生，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股井啊。咁嚟过啦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Good morning 啊 ，O 同埋 Barbie， 早晨华梅姐，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我华梅咧今日咧想同各位咧男士咧打打分嘅吓、因为咧吓同啲姊妹咧有阵时咧倾开物偈嘅时候都会讲啊，究竟我哋自己咧中意边一类型嘅男士呢，或者边类型嘅男士咧会得到咧吓、我哋女士嘅欢心特别多咧，嗱、Barbie 我哋可以一齐咧去比下分，听你又觉得我同我啲姊妹讲嗰啲系咪你心目中嗰啲啦？ 好、 或者会唔会系阿 O 有份啦、 当你系姊妹啊，依家 Barbie 系啊， 华梅姐 好荣幸啊！ 你直头系啊，唉，三生有幸嗰只啦。好啦，首先，如果嗰种咧系家务型男士，即系话咧佢肯同你一齐咧系做家务嘅，或者平时你留意到呢个男仔咧，佢都好肯帮屋企做家务咧。哇！呢啲男人啊，真系加分啊，嗬！ 系赞成， 系啦，因为有一种啦，我哋女士心目中所谂嘅共同感啊，第时同佢一齐生活或者系嫁咗做佢老婆咧，应该都可以幸福嘅。 系啊，就唔使多功能啦，因为你个老公就多功能，又吸尘又拖地又剩咁样。 好啦，另外咧就系、个样生得唔系咁好嘅， 哎呀， 又或者唔好咁讲，应该系话咧，个样唔系太靓仔嘅， 系， 即系不是靓仔都会加分嘅话，不是靓仔， 平庸都系一种福气系嘛？ 因为咧会觉得咧有安全感，觉唔觉系咁啊？而家 Barbie 吓， 两睇啦，我觉得 系咪啊？即系自己都要对一世系咪啊？ 咪就系咯， 即系起码过到自己系咪 咯？ 好啦，另外就系、如果呢个男仔咧，佢同屋企人咧关系好好嘅，即系所谓嘅孝顺啊，或者同啲兄弟姊妹关系好咧，咁又系加分嘅、咁即系话咧，佢可能比较咧尊重咧女人啊，吓，即系唔会咁容易同你嗌交，心地厚。仲有一样好重要，就系、如果佢生得唔高咧，都会加分噶。 点解咧？ 你自己谂啦，生得唔高都会加分噶，原来系咁嘅。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原来男人生得矮啊，咁先吸引多女仔。 哇，生得矮嘅男 嘅，咁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将军澳道入回去将军澳就慢车，现在龙尾去到观塘警署，龙翔道去观塘方向比平时塞多了一点，龙尾去到龙盘苑，反方向去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慢流，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雅丽居。在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小空一段就车多，全锦公路落回全锦交汇处挤塞，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如果你不想再被他控制，如果你不想第时至后悔，如果你都好想改变，那你更加要决绝跟烟仔讲分手了。无论是烟仔、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或者电子烟，同样损害你和身边人的健康，是时候断绝、舍弃、远离任何吸烟产品。打戒烟热线1833183，开始新生活啦！ 十二月啦，等佢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二台院线和神光第一线的阿欧啊。The Beatles 的 All You Need Is Love 啊，最温暖的歌当然是这一首啦。你问点解？哇，暖粒粒入面这么多个 love 字，不是不暖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的。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进我神的指线，神力聚集，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9:07，早晨 ，Barbie， 早晨，小白， 早晨， 早晨，喂，今日讲下天气先，大致多云啊，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咧天气系温暖嘅，最高气温咧大概26度啦，咁啊稍后咧能见度啊较低一啲，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咧73%啊，阿小白，我哋今日嘅听众系咪已经 get ready 啦吓？ 有啦，今日嘅听众咧已经啊真系 ready 咗啦吓，不过咧仍然欢迎听众咧打电话上嚟18723888。神光 Morning Call 嘅，因为咧有几个嘅期啊，可以咧俾大家咧就系打电话上嚟预约嘅，包括咧就系今个星期五啦，12月20日，同埋下个礼拜一二嘅，即系23、24日，圣诞节前夕啊，咁大家都可以把握住时间咧打电话上嚟神光 Morning Call。而家暂时啦，咁有3日嘅，12月20日、23日同埋24日，咁啊，下次嘅再要打上嚟就已经系2020年 啦。 系啊，我哋今年最后3个名额。 我偷聽到啊，係啊，但係23、24日咧，我請假。 哦，係咩？ 你咁仔請假？係，我要緊隨習近平主席到訪澳門咧，我要睇下之後有冇咩唔同。 嗯， 好， 好， 好唔好啊？ 辛苦你啦。 你係經陸路去啊？ 我船啊，我想试下，我唔敢行陆路。 我睇下23、24日之后，如果你经陆路，会唔会25日都要其他安排啫？ 诶，唔会。喂，你坐船，你知系咩咩？我就想睇下坐船会点样。 系， 我又睇下坐船会唔会又特别喜庆啲啊嘛？ 咁啊，睇下彭爷翻嚟再同我哋分享下一啲过大海嘅点滴啦。 系啊，主要同大家分享下啲凤凰卷啊。 好啊，好啊， 嗰啲凤梨仲记唔记得嗰3000 年开花，3000年 系啊，好啊，太中意嗰啲3000年开花。 好啊，好啊，咁星期三嘅时间咧，就到阿 Miss Lam 发工啦。 系啊，适逢咧今个月即系圣诞节啦，咁啊唔知道今次咧讲嘅呢一个嘅 适逢澳门回归20周年。 我自己都做咗特輯嘅， 同我個環節就冇乜 關係啊！我以為 Barbie 話我自己都做咗個 Miss Lam 玲嘅特輯嘅， 係慶回歸， 慶回歸啊！慶澳門嘅回歸喎，仲要 係你仲唔影？ 係啊，Well 考慮下。 咁其實係咩咧？ 咁啊，因為咧今次咧講下耶路撒冷， 哦，聖城喎， 係啦。到底呢一個地方係咪真係同宗教背景有關咧，定還是有更加多潛藏嘅意義咧？我哋可以聽一聽。 邊個幫我哋講啊？ 国家地理杂志的代表啊， 9:00听一听 Miss Barbie Miss Lam Lam， 识 星期三朝早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今个星期咧就有国家地理杂志嘅代表阿彪杨轩，早晨啊！ 早晨啊 ，Bobby。 哇！今个星期咧睇到你哋呢一本嘅杂志咧，真系觉得好有圣诞气氛啊！ 系嘛？ 因为以前咧成日听圣经故事嘅时候咧，就会听到耶路撒冷呢个地方啦。 系。 咁啊，适逢就嚟圣诞节啦，系咪因为同呢一个节日有关，所以做呢个主题咧？ 可能咧，咁呢个主题其实都几有趣嘅。咁、其实咁佢睇住叫做深入耶路撒冷嘛。咁耶路撒冷系啲咩地方咧？咁样咁大家听就听过啦。咁、其实简单讲，耶路撒冷系三大天体宗教嘅圣地啦，咁即系犹太教啦、基督教啦同埋伊斯兰教。咁喺几千年以嚟咧，其实唔同嘅势力或者唔同嘅君主咧，都统治过耶路撒冷呢个圣城嘅。咁、最近代啦，近代就係1967年六日战争啦，咁以色列就占领咗约旦河西岸同埋呢个东耶路撒冷啦。咁原来以色列持有嘅西耶路撒冷就一下子兼并埋成个东耶路撒冷，而家又拥有一个叫做佢嘅保安管理权啦。其实最多为人熟悉应该就係大家会睇电影就係、哇，经常见十字军东征，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 最基本嘅资讯就系、话，哦，原来耶路撒冷咧同系西方经常发生呢个战争冲突嘅。喺呢咁多年嘅日子里边咧，咁其实不同政权交替之下咧，好紧要嘅一啲嘅历史嘅古迹啊或者遗物咧，咁其实积累咗喺地底之下嘅。咁点解今期嘅 topic 就系话我哋要深入耶路撒冷咧，就系、希望发掘佢地下嘅一啲嘅文化宝藏。不过，发掘地下文化宝藏嘅时候咧，其实引起咗一啲嘅问题同冲突嘅。咁一阵间我哋可以讲一讲嘅。 系，难怪见到你哋嘅封面咧，都系上边咧就好似一浸好靓嘅城堡啦，下边咧就系一啲古旧啲嘅啊，到底系建筑物啊定系文物咧？真系要听下先知啦。 系啦，咁先讲讲耶路撒冷系点样嘅构成啦。咁其实大家知道而家耶路撒冷嘅构成区咧有比较四大个主要区分嘅。咁一个就系亚美利亚区啦，咁啊一个就系犹太区。咁一个就系基督人区啦，咁另外仲有一个就系穆斯林区啦。最多人住嘅地方咧，最多人亦都最范围最大就系穆斯林区。咁点解要讲呢一个架构俾大家知道咧？呢、分布俾大家知道咧，因为之后嘅影响就系话，佢哋发掘啲文物嘅时候咧，会影响到一啲嘅区份里边嘅住户嘅。咁以色列当局咧就开始一个考古计划啦，咁样。咁考古计划上面其实普通一啲考古发掘嚟讲咧，咁大家都系唔会有啲咩政治考虑嘅。咁但喺耶路撒冷嘅地方咧，你只要做一个考古动作咧，就会好简单、好轻易地牵涉咗政治问题。 点解咧？ 点解咁讲咧？咁头先我提过啦，咁耶路撒冷呢个地方咧，几千年嚟咧不断喺度，好多人系争夺呢个耶路撒冷嘅圣地嘅。考古唔系一个敏感题目，但系去到呢一个咁容易发生一啲战事嘅地方嘅时候咧，咁呢个地方咧就好容易就发生一啲政治问题。咁、其实大家知道啦，咁耶路撒冷而家系有巴勒斯坦嘅自治政府喺度噶啦。咁当佢知道咗呢个考古工作之后咧，佢第一个反应系咩咧？就话呢个唔系考古发掘工作，呢个系政治行动嚟嘅。 哦，即系佢感觉上好似你系派一队人咧，我都唔知佢系咪真系考古学家，但系总之你就行入咗我哋呢个区域啦。咁 比起更深。佢哋嗰个目的就係话佢哋觉得犹太教或者犹太人呢想透过一啲嘅考古文物呢印证返自己同呢笪圣地呢个土地有几大嘅渊源。即係话可能係几千年前我哋犹太教已经喺住足喺度啦。咁然后就凸显咗犹太教同埋犹太人同埋呢个耶路撒冷圣地嘅关系啦。咁其实係讲喺政治上面係对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嚟讲其实係有啲嘅处于下势嘅。咁即係以色列政府呢掌握緊成個聖地嘅管治權同埋個保安權啦。咁大家知道就係之前提過，就係話喺以色列喺1967年六日戰爭路奪取咗呢個舊城區之後啦，中間猶太嘅考古學家做到幾項重要嘅發現嘅。咁就係印證咗原來以色列同埋聖城咧，其實有頗大嘅淵源嘅。不過其實同一時間都發掘咗啲同穆斯林有關嘅古蹟古物。咁其實彼此之間其實同呢個聖城有好大嘅淵源同埋一啲歷史關係嘅。咁當然啦，咁而家喺無可否認地以色列佔緊上風嘅時候咧，咁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咧就會有咁嘅去理解啦。 咁我頭先講咗話都發掘咗佢哋，始終咁多年嘅歷史一定都會有佢嘅古蹟啦，或者文物啦。咁但係其實咧，真真正正我哋講到話耶路撒冷嘅寶物喺邊度嘅咧？ 係頭先睇封面啦，你見到耶路撒冷聖城上面，即係上面嘅圖案就係一個聖城，下面好似有啲類似地底隧道咁嘅嘢。 係咯係咯。 咁其實佢哋以色列嘅考古嗰個計劃咧就係咁樣嘅，亦都係一個即係比較爭議性。大嘅就系话， 佢哋想喺基督徒区咧嘅圣母教堂地底咧起一条好长嘅隧道。 嗯， 咁就通过点解要上条隧道咧？佢系想发掘翻二千年前通往犹太圣殿嘅一条楼梯隧道出嚟。 哦，即系本身已经知道咗有呢一样嘢存在噶啦。 咁但系已经喺几千年以嚟喺即系不断嘅建筑上面咧，已经变咗喺地底之下， 即系埋咗落去啦， 埋咗落去啦。以色列嘅考古家同埋工程师咧，就要喺巴勒斯坦嘅住宅区之下起呢一条隧道啦。咁头先我哋提过，点解我哋讲好重要就系话要知道旧城区嗰个城嗰个分布咧？基督教徒同埋穆斯林教徒佢有各自嘅区分嘅。咁当你要去由呢、這个基督教徒搵一条隧道，哦，原来要经过穆斯林教徒嘅地底嘅。咁就出現一啲問題啦。咁當一啲工程開始做嗰時咧，巴勒斯坦或者穆斯林嘅教徒發現，咦？點解我屋企個廚房無端冧咗嚟？ 今次我哋香港之前起鐵路 係啊，佢哋開始覺得奇怪，咦？點解會有啲即係唔同程度損壞咧？屋企嗰度可能夢牆有裂痕啊，甚至乎廁所同埋廚房冧咗嚟嘅。咁即係佢哋就向翻啲工程人員投訴啦。咁但係工程公司就話好安全冇事嘅，結構安全嘅，唔會影響到你。但係實質上其實影響緊一個巴勒斯坦人嘅居住地方。其實某程度上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紧张关系之下，巴勒斯坦人自然然会想到是不是想赶我们走呢，赶我们离开这个旧城区或者是圣城耶路撒冷呢，出现这样的想法。刚才提过了，究竟即耶路撒冷地底的宝物有几咁珍贵呢？这里有两个组织我们要看一看，一个就是以色列文物管理局，另一个就是耶路撒冷的伊斯兰信托组织。其实彼此之间他们有些合作，但是有一些角力的。即是代表着不同的。 即是要争了。 是啦是啦。咁即话说喺1999至2000年之间呢，咁耶路撒冷伊斯兰信托组织呢，咁将所罗门的马盖諗住改建成而家嘅馬亞利清真寺啊，咁以色列嘅總理辦公室咧都應承咗啦，都俾佢改建嘅。 係， 但係就當時就冇派一啲考古人員去監控成個改建工作。 嗯， 組織嗰方面就直接用啲大型鏟嚟幾畫泥機咧去畫一啲嘅洞，畫一啲泥土出嚟去做一個改建。結果就係話以色列文物管理局就發現你唔對路喎，你咁樣喺呢個文物地區咧用呢個鏟泥機去畫嘅話咧， 就算有都俾你整爛曬啦， 就算有都整爛曬啦，就即係叫停。咁叫停之後咧，咁即係喺過多四年之後，大概2004年開始咧，咁佢哋就將佢挖出嚟嘅泥土咧，就慢慢去篩檢。 嗯， 咁喺嗰堆嘅泥土咧，嗰度咧一直以嚟咧 keep 住仲揾緊嘅，就揾咗50万件嘅文物。50万件， 即系嗰啲已经系泥土啊， 系啊， 已经变咗泥土了， 变咗泥土，喺泥土里边揾出50万件嘅文物出嚟， 系， 咁你可想而知道啦，成个耶路撒冷嘅地底咧，系好多一啲嘅古物古迹喺度嘅，咁当然啦，而家问题就系话，你要发掘下面嘅古物古迹嘅同时咧，你会引申喺地面上面一啲嘅冲突，可能系政治战争，甚至乎一啲嘅人嘅冲突啦，咁样，咁呢啲就系、是。点解喺呢个发掘古迹嘅同时面临一啲巨大嘅问题啦？咁随时会引发成一个战争都唔出奇嘅， 系都可以理解嘅。咁到底最屘系选择去保育呢一个地方，即系将呢个地方嘅回忆咧，永远活喺啲居民嘅心中啊！即系知道地下咧有好多宝物嘅，而唔去刮啦，就继续咧等上面嘅人咧都平平安安咁居住啊？定还是系咧真系要去发掘呢一啲嘅历史同埋古迹比较重要咧？相信就真系留翻俾当事人自己取舍啦。 系啊。 好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嚟自国家地理杂志嘅阿 Bill， 我哋下次再经过啊 ，Goodbye class，Goodbye Miss Lam Lam。 倦了，放松肩膊，请躺上睡床。感觉别要讲，倦 为你送上来自 Gigi 梁咏琪的作品，叫做《平安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赠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知性，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 是时候咧，又要揾人介绍一下今晚嘅港台电视三十一咧，有冇啲吸引人嘅电视节目先？唔系点啊，令到我哋二台嘅听众都去帮手睇一睇嘅电视机咧？吓，问下刘畅先。早晨，刘畅。 早晨，彭爷。早晨，各位。 有咩吸引到我哋啲听众变观众啊？ 哇，好吸引啦，今晚。 哇，呢一句已经系即刻跌锅啦。 哇，好吸引啦，今晚。 哎呀，你越系咁浮夸，越觉得中伏啊。诶，讲嚟听下。 啊，嗱，讲起中伏，今晚呢个节目一定要睇啦。 系 系啦，警讯。 唔睇唔知咩叫中伏。 冇错，冇错啦。今晚八点钟警讯里面咧有两单嘅骗案啦，想同大家分享一下，等大家提高警觉，好中伏。 系啱，呢个要学啊，要学啊，系咩嚟啊？ 第一单啦，嗱，咁就嚟圣诞节啦，好多男士咧都要买 圣诞老人。 但系啦，都系咁样嘅，不过未必使扮，但系要做圣诞老人要做嘅事就系送礼物。 哦，送礼物， 送礼物俾好多男士都要送礼物俾女士噶嘛。咁啊，有啲重手啲嘅就要买钻石俾女士啦。 做咩事啊？ 咁咧买钻石咧都有一啲骗案发生嘅最近。 哦， 系啦，咁 系佢钻石系假定还是嗰啲骗徒去呃人哋啲钻石咧？珠宝咧？ 系真系好错综复杂，里边有嘢真系有嘢假嘅。 哦， 嗱，粒钻石有人咧喺即系可能见到啊，或者网上啊见到有啲钻石，哇，好平喎，咁啊买啦。嗰粒钻石咧系仿真石嚟嘅。 哦，即系唔系钻石。 唔係鑽石，係仿真石，大概係真鑽石嘅十分一價錢啦。咁但係係啦，咁但係有好多人都知道，喂，咁我買鑽石，咁有證書噶嘛？我邊有咁笨啊？ 係喎，咩四 C 係咪啊？ 係啦，咁啊，喂，但係嗰啲人買嗰嚿即係仿真鑽啊，真係有個真嘅鑽石證書嘅喎。咁係點嘅咧？原來咧有啲騙徒啊，就真係走去買咗一張真鑽石嘅真證書， 淨係買張證書， 買張證書就配搭住一粒仿真鑽， 咁咪呃人， 係啦，咁即係 真係真真假假錯綜複雜， 冇錯啊！即係邊有咁大粒鑽石隨街跳啊？ 係啦， 係啊，咁大家要睇下嗰種巧妙咧。如果想送鑽石嘅男士、女士都好啊，都要留意啦。 好啊，今晚係警訊， 警訊嗱，咁仲有另一單嘅騙案，即係大家要提高警覺嘅，都係關聖誕節啦，即係好多人都想揾個情人陪下噶嘛。係、啊， 聖誕情人。 咁唔止聖誕節嘅，好多時候都有嘅。咁、哦、啊，有啲女士咧，可能喺網上嗰啲平台啊，就想結交外地嘅異性啦、 啊。你講一次係結交係咪啊？ 結交，結交，認識外地嗰啲異性啦、啊，想揾個伴侶啦、啊，咁啦、啊，咁啊，真係認識咗嘅，咁。對方咧就話：喂，我想嚟香港嗰度發展啊，陪你又好，點都好啦。 哦，咁樣噶？ 係啦，咁啊，但係咧，我又需要啲錢、哦、去搞呢個移民啊，或者入境啊。嗱、哦，當大家以為咁樣就係騙案發生嘅時候咧，佢借咗錢咧，佢真係會還嘅喎、哦。 嚇、 啊！咁、那個騙案喺邊度咧？哦，原來 感情。 感情啊，當然有欺騙啦。咁、但係警訊好少講呃感情嘅。 佢形而上嘅嘢，佢好少讲。 系啊，好少提，虽然都系值得警戒嘅，值得警觉嘅呢件事。 啱嘅，啱嘅。 系。咁佢想讲，原来好多呢啲骗徒啊，就会借呢啲女士、呢啲苦主嗰个户口咧，去清洗黑钱。 哎呀， 系啦，即系 估佢唔到，真系。 系啊，即系骗案骗徒嘅手法层出不穷啊！ 果然系啊，洗黑钱啊，攞嚟。 系啊，咁啊。嗰啲細節係點咧？今晚八點鐘警訊真係唔好錯過啊！ 哇，我最中意睇呢啲咧，即係牽涉到咧用美人計啊，或者美男計嗰啲咧，最中意睇咧就算係警訊嗰、那個騙案重演咧。 就是想看看那個扮那個美色那個人呢究竟是又是不是真的那麼漂亮 是都是很值得人家關注的呢個點。 啊今晚看看他是用哪一位演員先。 是啦看劇情都值得看啊。 啊不會是我們電視部的同事飾演返的可。 今晚大家一起睇就一起發掘下我都密切留意呢件事。 啊、好好好睇一睇先。 八點鐘警訊啦。 係。 係咁緊接落去八點半嘅日常八點半啦。咁今晚呢有一個金陵單車隊同大家介紹返啦。 咩嚟㗎金陵 金陵單車隊、哦、原來呢香港有一隊單車隊呀係專為退休人士設立嘅。 哦即係嗰啲銀髮一族啊。 冇錯啦。今日去到金陵。 咩黃金年代嗰個金陵。 冇錯啦。 金陵係咪即係勁過銀陵呢即係。 应该 是不 是 这样解呢 看看 他 的个卡士都是高一点的。 哦即是再年纪大一点可能是。 是啦但是他这个有个机构呢原来在香港呢就是为那些50至70岁退休人士呢就教他们教这些长者踩单车。那些长者是完全不懂的。 50至70的长者教的人士教长者。 不是。有一啲機構教呢啲退休嘅50至70歲嘅退休人士去踩單車， 哦、 而呢啲 50歲好後生啫喎。 咁我諗佢要即係等佢哋鼓勵下佢，激發佢哋啦，氹翻啲有活力、 哦。好好好，咁佢哋係咪好高難度嘅動作嘅咧？佢啲單車表演係 對佢哋嚟講應該係高難度，因為佢哋完全唔識踩單車嘅、嗯。但係我估係學識踩單車嘅啫、 哦。哦，即係起碼教翻佢哋學識踩單車。 冇錯啦，冇錯啦、 嗯，都有意思、哦。 等佢哋學下即係。做運動都是好事啊！ 係咯，係咯， 係啦。咁、嗯、另外咧，另一個環節咧，亦都會介紹咧，香港有一個叫點字樂譜工作坊。 哦，點字即係視障人士， 冇錯啦，視障人士啊。咁、嗯、即係視障人士咧，學樂器咧，佢哋都未必識睇譜噶嘛。咁今日就會大教，即、嗯、係介紹大家呢、嗯、個點字樂譜究竟係咩回事咧？ 係好啊！ 日常八點半 啱啊！有啲咧開眼嘅都唔識睇嗰啲樂譜啊，但係歌聲嚟嘅。 我唔知点样应你好啲问题嘅， 总有噶，成个世界咁大系咪？ 啊，不如讲个名俾你听下。 唔知，我讲样嘢你听啊。 啊，好啊。 时间差唔多啦，林 昌。 啊，今晚港台电视31，多谢你介绍咁多好节目俾我哋啊吓。 多谢多谢各位。 啊，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听日使唔使揾你啊？ 听日应该阿 Cousin 会同大家。 哦，好啦，咁下个礼拜先再同你倾过啦。 好啊，好啊，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翟天丽报道新闻。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今日刑满出狱。许仕仁身形较入狱之前消瘦，面容憔悴苍老，头发全白，身穿黑色外套同戴住眼镜，神情松容离开赤柱监狱。他离开的时候未有回应传媒提问，就登上私家车离开。廉署在2012年3月拘捕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同时任新地联席主席郭炳刚同郭炳联等四人。案件2014年在高等法院开审，经历超过半年审讯，各人因为串谋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罪成，分别被判囚5年至7年6个月不等。其中许仕仁被裁定3项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1项串谋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同1项串谋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罪罪成，判囚7年半。佢亦都系同案之中最后一个出狱嘅被告。旅发局透露，随即夜都数活动包括有加强版嘅幻彩咏香江、大厦楼顶放烟火以及抽奖环节。湾仔会展外墙荧幕将会显示倒数钟，唔会举办烟花汇演。旅发局主席彭耀佳话：烟花活动往往吸引大批市民到维港两岸观赏，考虑到近月的社会情况，认为公众安全是重要考虑。圣诞节将至，旅发局表示会在今个月20日在中环的皇后像广场展出大约18米高的大型圣诞树，圣诞树的灯光会按市民服装的颜色而变色。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王毅表示，双方要牢固树立伙伴意识， 明确彼此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应该预期达成高水平双边投资协定，在创新和数字经济方面加强互利合作，不对特定的国家和企业采取歧视性的举措。新华社引述米歇尔报道，应对当前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最好的方式就是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美国国会众议院将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就总统特朗普两项弹劾的指控投票，包括滥权和妨碍国会，如果通过将会交参议院审讯。决定投票时间的众议院议长波洛西在向众议员发出的信件中形容，他们将会行使宪法赋予最庄严的权力之一，认为在这个时刻必须支持和捍卫美国的宪法。而特朗普向波洛西写一封六页长的信，猛烈抨击民主党干预美国选举、颠覆民主、滥权妨碍公正。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联合调查显示，受访者仍然对是不是罢免特朗普意见分歧，49%人支持，但反对的都有46%。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稍后能见度较低，吹和缓偏东风，晚上风势清劲，同有一两阵微雨。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雨，星期五天气转凉。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40点，升95点，总成交金额77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5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16点，升1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7.4升6.2，富士康集团1.51升5仙，中国平安92.45系跌5仙。中国铁塔1.76升2仙，建设银行6.59冇升跌，工商银行5.89升2仙，中国海洋石油12.34升2.8，精明地产5.62升4仙，新上市的 JS 环球生活系报5.3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5。日元109.52，瑞士法郎0.98，澳元0.685，加元1.316，新西兰元0.657，人民币7.002，英镑对美元1.311，欧元对美元1.115。日经平均指数报24,012点，跌55点。港金现价报13,71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5.67美元，卖出1,476.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星河名居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快线有意外啦，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噶。咁较早前啦，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咧有道路事故啦，曾经封过路噶，咁而家封路重开啦，咁影响到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噶，咁亦都影响到东区海底隧道啦。由于香港出口比较挤塞，咁所以而家东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咁但系东区走廊嘅封路咧就已经重开啊，龙尾去到太古城。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红隧嘅香港去九龙咧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住国际金融中心一段就比较挤塞。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挤塞，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啦。另外窝打老道去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太子道西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反方向窝打老道去沙田啦，交通回复正常。 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窝打老道一段就挤塞，龙尾喺九龙城回旋处。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慢车啦，排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龙尾喺牛头角港铁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冬至食乜餸，全家会起舞。 One two three， 家有爱宠节目主持， 我系家有爱宠嘅 Lu。适合全家的冬至送菜，梗系食盘菜啦！盘菜里面包罗万有，仲可以自己配搭，仲唔全家都起哄？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请你做冬，早啲翻屋企。 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面上可以见到有伤痛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系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 停手啊！唔好打啊！ 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朱海婷、 阿欧、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星期三的我的享乐时代在晨光第一线是哪一位的主持啊？ 是我啊。 哦、oh, ，Barbie 林慧， 系啊， 期待啊，系睇下有咩买先。 今日咧只需要 上紧网啦，电脑而家上紧网啦， 好快又到 Barbie 买嘢咁嘅，你觉唔觉得啊？系咩？因为买嘢真系冇停啊。 系啊，上一转嗰啲嘢都未运到嚟，又要落 order 啦， 又怨言，可唔可以快啲集运到过嚟啊？ 我努力努力啊，咁啊，即系呢啲咁嘅时间咧，通常都系网购嘅话咧，就会比较多人去排队啊，尤其是之前过咗双十二。真的会很挤塞的、 哦 啊、 即是、多了、叫做排队、啊、 是啊，那些卖家自己本身发货速度都慢了、 哦、原 来然后呢去到一些即可能你要去一些 中间的集运的地方，你又会处理得耐了、 你会不会久而久之啊 Barbie 呢即了解了那个运作呢，知道呢那些樽颈位在哪，或者整个、生态呢，那个经营的生态原来去到什么的位置或者什么日期呢就会出现一些什么乱子的时候，你会呢只开一当另外一啲嘢咧，去令到嗰样嘢变成你嘅商机啊，会唔会啊？ 哦，我又真系冇谂过呢样。 你发掘一下，可能得 嘅、 哦， 即系可能做一啲物流嘅保险咯。 又或者在中间这些日子原来就是开多一档呢，就是帮人哋解决那个集运的问题。是、啊、那你就可以辞了这份工的啦。 其实呢我想讲，如果你是要找商机，我有很多事做都可以辞一份工的。哇 真 的。不过我不辞啫。 我买包花生先。 不过 芭比热爱广播，热爱广播。 诶，使乜你搭嘴啫？阿欧， 谂个原因出嚟啊嘛。 好，我哋讲下今日买咩先。 嗱，今日唔买嘢，今日咧去玩啊。 唔买嘢今日。 今日咩啊？今日去玩啊。 去玩啊！ 啊，你个自断财路啊！ 系啊， 断咗太 啊。咁你啦，即系啊，要厘清翻啲利益关系先。诶，冇嘢啊，冇嘢，冇嘢，冇关系啊。诶，讲下去玩啦，因为咧，即系圣诞假期将至啦，有好多学校咧都放好多假期。好似我个女咁样咧，一年放十五日假期， 连续放十五日， 连续放十五日， 好嬲你，俾足晒学费。 其实我又冇咁样谂，不过我反而 我有啊，你知唔知我照交嗰个校车钱啊？佢都系收好多噶， 可唔可以照用啊？我兜一兜翻学校 得啦， 落地行下都好啊。喂，咁有钱都系钱嚟嘅。 我都想问呢个问题， 或者你个仔唔错，我错咁样 咯，我错都好啊，系咪先？ 体验下系嘛， 体验下系啊， 系啊， 出买转送都好啊。如果今日放假， 你同阿保姆车司机研究下 呢个问题啊， 几有趣啊，你哋嘅谂头。咁嗱，讲下今日呢一个咧，我觉得大人细路都啱去嘅。咁就有一个叫做人体消化大冒险展。 咦，我有听闻过喎， 系啦， 我有听闻过喎， 亚洲博览馆噶嘛，系咪啊？ 唔系啊， 哎呀，系咪亚洲博览馆都有一个啊？会唔会阿 O 讲嘅有另外一个啊？ 我就冇听过， 即刻嗱，阿 O 为咗自己嘅名誉着想，即刻上网 check。 我会上网 check， 但系我讲错都冇乜所谓嘅，呢啲都唔系我管辖嘅范围之内。 唔系啊，都紧要嘅。 股价或者饮饮食食嗰啲就关我事啫。 去 一 个 消化咩啊？ 消化系统大冒险展，嗯，咁佢好得意嘅，因为咧佢入边咧就系讲翻，当你由食嚿食物落肚之后咧，点样去到一个排出体外嘅过程，入边咧就有七个嘅主题区嘅，咁其实咧入边除咗话有啲游戏啊，有啲影相位啊，同埋有啲任务啊等等咧，其实呢一个咧小朋友咧固自然会有兴趣嘅，因为佢入边嗰啲部分咧好多时其实我自己觉得都几啱小朋友玩嘅，例如啲咩波池啊， 佢系摊位游戏啊， 唔系，佢系嗱，你当一个个场景咁样啦，咁佢又分咗七个部分， 系咪吹 气 嗰啲跳下跳下咁样噶？ 吹气上滑梯 当中都有呢一样嘢嘅，系啦，佢有七个唔同嘅部分啦，咁就有 七个场景， 系啦，咁你 屋咁都几大， 你可以幻想一下嗱，当你自己入去正式入去呢一个嘅展览之前咧，你就要喺出边咧就有个嘅 lucky draw 啦，大抽奖，咁首先咧就要咧决定你系边一种嘅食物先，即系你要将自己化身为一件。食物啊， 有几多种唔同嘅选择啊？ 有乜拣啊？ 嗱，系抽奖嘅就唔系拣嘅，即系你抽到系乜就系乜噶。 但佢冇透露总共有几多种。 嗱，佢自己咧就有啲嘅肉类啦， 有 啲嘅 蔬菜啦， 蔬菜啦，跟住我见到有啲 系雪糕啊、薯片嗰啲。 我想扮寿司得唔得啊？ 我又冇见到佢有， 系啦， 我又冇见到佢有呢样嘢。咁但系点解我会讲话种类呢？因为咧，佢系会譬如小朋友嗰啲咧，你系抽咗嗰个食物种类之外咧，你就有嗰一个嘅食物种类嘅嗰个嘅类别啊。譬如我系蛋白质，我系碳水化合物咁样。 佢点样俾件衫你着？ 佢就会有一个嘅头箍咧，你就戴喺个头度。 哦，以之识别， 顶 箍咒。 戴个头箍就即系相当好似笠咗个头罩咁样。 系啦，咁上高有个嘅牌仔咧，有个公仔 显示你系咩食物。 系啦，你系咩种类咁。咁、 哦、然后点玩啊？ 咁咧你就其实行入去，你当好似一个嘅游戏，即系好似游乐场咁样咧，行入去一个，譬如我当乜乜乜 力剑 嘅屋咁，系啦，咁你就行入咗一个嘴巴嘅形状咧，就示意你系行入咗去啦。 哦，即系进入咗人体啦。 冇错啦，咁你入咗个嘴之后咧，就会经过食道啦。 消化系统最后嗰个部位。会唔会都有埋出嚟噶？ 会啊， 肛门 会啊，咁啊未有咁快，咁啊一食落去，咁大家知唔知道系去咗边度啊？ 你讲口之后 系啦，口之后食道系啦，咁经过咗食道之后去边度啊？ 佢喺口嗰部分入咗去，有冇牙齿咀嚼嘅过程先？ 佢冇咀嚼嘅过程嘅，但系咧佢会用 即系咀嚼过程就好似洗车嗰个车辘咁样 咩？ 冇啊，搞你！ 佢咧就有用一啲叫做 LED wall 啦，咁用啲显示屏咧就系用视觉效果咧就代替唔同嘅嗰啲物质咧进入食道嘅嗰个咁嘅效果，系啦。咁你经过嗰条隧道，嗰条食道嘅隧道系啦。 食道跟住落就系落去胃部啦， 冇错啦。咁佢个胃部咧就系一个波波池嚟嘅。 哦，胃部系波波池， 系啊， 可以扮嗰啲胃酸俾你啷下啷下啊嘛，系咪咁？ 咁解啊？ 嗱，佢又冇讲佢点解要咁样设计啊？ 佢可能谂唔到啲咩好，不如俾个波波池啦，系人细系细佬中意波波池咁样。 系咯，我估可能系即系其实都想有啲位置俾啲小朋友，系时候要放下电啦入到去啦。咁咧，其实佢每一个场景咧都有啲指示牌嘅。咁譬如胃咁样啦，咁佢会讲下其实人体嘅胃系点样嘅咧，咁又会介绍。 佢可以俾佢停留几耐啊？ 佢又冇话你一定 要。因为食物如果要正常咧，喺胃部停留四个钟头。消化， 佢又冇限你要停留几耐嘅。 细路你喺度玩四个钟啊！ 啲细路可能玩到，啲爹哋妈咪玩唔到咁耐啊！ 所以侧边有间 cafe 咯，系咪？ 或者有台麻雀啊！ 你要出翻去先有呢样嘢啊！你可能会有少少，即系你只能够隔住个玻璃望到出边啊，因为其实睇到出边嘅。 咁喺胃部停留几耐啊？ 佢又真係冇限嘅，因为佢始终都系个波波池嚟嘅啫。咁 冇限啊？ 系啊，因为佢冇限你入到去之后，你要喺嗰个地方停留几耐。 我已经揾到呢一个展览嘅败笔啦。 点啊？ 咁你咪你起码话平时咧就四个钟头嘅，我哋而家用一分钟代替一个钟，咁你细路咪玩四分钟好啦，跟住行后下一个进程啦。 咁咪挤塞晒喺波波池嘅僆仔， 咁咪真系消化唔到咯， 消化不良咯。 喂，但系呢个喺九龙湾嘅，系咪？ 系啊，冇错冇错。 喂，唔怪之我上两个礼拜谂住啊换下家私嘅时候，去九龙湾嗰间公司，嗰间家私嘢嗰度啦，咁啊换完啦，跟住即系睇完家私，跟住咪食佢嗰啲肉丸嘅。我其实几好中意食佢嗰啲嘢噶嘛。 你依家要换家私咩？ 要啊，系啊，烂咗会烂噶嘛？啲家私系嘛，会烂噶嘛，会有 depreciation 噶嘛。跟住咧， 你食咗肉丸食到点啊？ 跟住咧，全部都一家大细。本身个商场都系劲多一家大细噶啦，哇！等台咧等咗一个钟，我想讲喺嗰度。 咁我又要解释俾你听啦。 真系一个钟啊！你有冇试过啊？ 走啦， 系咯， 唔 得我坚持。 你秒秒钟有几十万上落就等一个钟， 我就系想试下究竟要等几耐先喺嗰个。 嗱，我同你讲，嗱，对唔住啊，借少时间 ，Barbie 啊， 听讲。 题外话，当你喺嗰座啊。嗰个盒嗰间商场度揾唔到嘢食咧，其实简单到不得了。你行过对面街啊，嗰个咧商业大厦里边嗰个平台咧，有几间食肆嘅都好嘅，同埋咧冇人帮衬噶，即系喺闲日闲日有人帮衬，因为系做附近啲写字楼工啊嘛。但你假日咧去啊 ，OK 噶，又好食。 几好嘅，多谢彭爷嘅提 一条马路啫嘛。 喂，我要讲咧，你头先讲话好多一家大细咧，系唔关呢个展览事，因为个展览今日先开噶。 系咩？ 系啊， 咁可能 好大个位啊，好大个位啊， 咁可能，咁可能 有男间啊， 咁可能 passport 事件一样， 系啊，系啊， 咁可能咩啊？即系本身个商场多一家大细行咯，系嘛？关唔关事？ 应该系 啦，个露咗底添， 唔紧要。咁你都系好心地想帮我啫， 俾你威一次啦 ，Barbie， 叻啊！你教呢啲 小 飞 啊， 系我。我抌多两句先，唉，消化不良嗰啲展览系咪先？玩五六个钟 啊！几时去到出去江门啊？ 嗱，咁佢当中即系过咗之后咧，咁过咗位之后，仲有啲肠啊嗰啲啦，咁佢好笑，佢用一啲咧唔同颜色嘅绳索咧，去表示咧，即系你喺个肠道嗰度蠕动咧，你都要过五关斩六将咁噶嘛？ 过去啊？ 你要自己捐过去啊？系啦，即系你总之都系 蠕动咪啱系啊，捐过去咪蠕动咯， 系咯，咁样咯，嗰个 啱噶。 我冇话佢唔啱啊，我话即系。俾你体验下啫嘛， 溜溜地， 快啲讲个江门啦， 系啊系啊， 咁跟住咧就去到咧，卒之咧你要排出体外咧，咁你就会有一个便便垂滑梯， 哦， 系啦，咁你就喺嗰个位咧可以即系扇翻出嚟。 但系佢个头顶依然系戴住嗰个食物嘅头箍噶，系咪？ 系啊，你出到去先至摸咯。 我喺度谂紧会唔会中间将佢变咗做第二样嘅？ 冇啊，冇你咁有创意啊！ 颜色嘅嘢咁可能 变做便便一嚿咁样粉红色都得。 哎呦，几得意！ 但系如果佢出翻嗱，因为如果细佬哥出翻去排咗出体外之后，依然都系嗰个食物， 都系仲系蛋白质咁啊，譬如。 咁佢會唔明㗎嘛？ 錯咗啦，呢個 concept 就，所以 排咗出去做便便咧，佢又唔可以去翻個食道嗰度再玩，要 換咗個頸，換咗個頭 盔，就麻煩啦。 係啊，以為可以擺個口啊，使乜錢㗎一嚿嘢？ 幾十蚊啦，入 邊要收錢啊？ 係啊， 哇，搞錯要錢。 不過我覺得即係如果家長嘅話咧，如果係帶小朋友， 即係家大細玩下 系 咯，呢个世界冇免费午餐。 有 噶，都有好多嘅，睇下搵唔搵到咯，撞唔撞到咯。 上网第一线咪免费咯。 系啊，我请啊。 哇！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停手啊，唔好打。 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们是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什么？除了香港电台打来的电话，其他我这个全部都不会听的。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好啦，缓和一下气氛先，同我哋嘅听众啊倾下偈啊。 早晨啊，金兰。 早晨。 系早晨啊，早晨咧。 早晨，金兰姐姐。 早晨。 你好，我哋系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 有小白，有芭比，有我彭仔香树啊。 早晨啊，金兰。 系啊。 早晨，三位主持。 你今日嘅点唱系想点俾边个听咧？ 点俾妹妹啦，同埋多谢同妹妹做手术嘅医生啦。 妹妹有不適？ 系啊，因为妹妹个后右边嘅耳窝度生咗个瘤。 哦，生咗个瘤， 系 啦，生咗个肿瘤。 手术完成咗啦，已经 手术完成咗啦，都好成功。 咁啊，真系好啦， 听到都松一口 气。系啊，系啊。 咁啊，所以都当然要希望妹妹就快啲康复啦，系咪？ 而家康复嘅程度系咪都系OK 嘅，良好嘅，系咪啊？ 良好嘅， 进度良好， 咁都好。 需唔需要答谢一下啲医护人员啊？又 要啊！我专登打嚟咧，就系要多谢屯门医院脑神经外科医生阿朱世乐， 系 啊，朱医生， 同埋佢嘅团队啊嘛，系咪啊？ 是啊是啊，他的团队所有医护人员啦，因为他们都是很细心。 嗯， 是。有时都要。 尤其是阿朱医生。 嗯。 是。 朱医生无论在手术前手术后都解释得很清楚。 嗯。 很细心这样即是话给我们听。 是。又有耐性啦，很紧要。 是啊是啊，同埋他的细心的程度很好咯。 嗯， 我谂系 佢话俾我妹妹听，要做一些治疗咧，就要尽快嘅咁。 系 即系医护人员讲解得仔细啊，细心咧，那个重要点就系让咧家属啦，同埋嗰个病人本身咧，即系了解咧，可以放心一啲啊。 系啊， 有阵时系有啲担心同担忧咧，系建基于咧唔清楚。 嗯， 系咪啊？嗬，咁所以如果讲得清楚咧，就会放心好多咯。 是啊，因为佢做完手术呢，因为已经系过咗探病时间㗎啦。咁呢我喺深切治疗部门口等，咁佢见到我朱医生就咁我帮你，我同你入去睇下妹妹啦，咁我哋都系啱啱喺手术室出嚟啫，咁。咁跟住就讲解佢个情形啦，咁。 呢一点呢可以见得到，即係医护人员呢嗰个同理心。 有爱。 嗱，当佢见到家属嘅时候，佢都从家属嗰个角度去諗，梗係好想快啲望下个亲人个状况点，或者了解更多㗎嘛。咁所以佢都唔介意喺一个唔系探病嘅时间呢，即係带你入去望一望。咁有医护人员在场陪伴呢，咁亦都唔需要太过担心会有啲咩乱子出咗嘛。即使唔系一个探病嘅时间。即係我心里面系咁諗。 因为个手术呢个时间都做得好长呀、做咗十几个钟。入咗系十几个钟头啦。 咁余下落嚟嘅日子就需要除咗阿妹妹自己努力康复之外呢，就屋企人都会好好照料佢囉，嗬。 係呀，咁我首先係多谢朱世乐医生啦，同埋、多谢脑神经外科嘅所有嘅医护人员啦，同埋二楼所有嘅二楼 doc 室嘅人员啦， 因 为佢哋啲个个都好细心。好好， 好照顾到系嘛？ 系啊，咁啊，妹妹要加油啊！ 系啊，妹妹真系要加油啊！ 系啊，咁啊，今日朝头早揾，揾咗一首咩歌，谂住送俾大家你， 系啦， 明天会更好。 系阿金兰，你有啲咳啊？ 系啊， 系啊， 你都要保重啊！ 饮多两啖水啊，知唔知啊？ 系啊系啊系，多谢多谢你哋关心。 系啦、啊，好啦，今日多谢你嘅点唱啦。 系啦，咁啊， 多谢多谢，拜拜。 明天会更好啊！多谢你嘅点唱，我哋大家都咁话，拜拜。 好，拜拜， 拜拜。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记忆风干凉。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它的影迹， 带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 玉山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是真情融化成音符， 倾诉遥远的祝福。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 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谁能不顾自己的家园，抛开记忆中的童年？ 谁能忍心看那昨日的忧愁带走我们的笑容？ 青春不解风尘，胭脂沾染了灰， 让久违不见的泪水滋润了你的面容。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哇，今日呢一个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都好多朋友咧，可能系今日生日嘅。 系啊， 咁啊，十二月十八号系 生日嘅朋友。 系啦，咁啊，哎呀，点讲好咧？ 你直接讲啦， Barbie 先生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啊！ 好，其他今日生日嘅都系， 拜拜。